再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 今早风骚快活人同大家一起怀念哥哥。 就像暖绿草时春意夏。 春夏秋冬开始我哋节目，多云有雨啊！今日能见度颇低啊！呢几日咧，好似望出去嗰个窗口或者窗台嗰度咧，你会觉得即系好似一阵迷蒙咁样， 哦， 系啦， 有翻啲春， 好似琴日你只歌啊，你只歌叫咩啊？朦胧夜雨啦， 心中一片惨淡。 系咪你啊？你系咪心中一片惨淡？ 我仲有一种愁绪啊！ 你冇指人啊，指人冇礼貌。 唔系，我成日都系咁噶啦。 系啊，你又冇礼貌，佢应该学最有礼貌啊嘛，佢马老师啊嘛。 我都对佢冇礼貌，佢点解对我有礼貌？ 因为你系细路长啊嘛，细路长细路仔未识礼貌噶嘛，即系咁讲啦。 O K， 得，唔紧要。 得。嗱，今日咧节目一样好丰富咧，一日校长，校长今日咧又有啲问题问我哋啊，十一点钟之后。 冇错，就系你又知唔知一个钟头？跟住我哋之后咧就会有车路的士。 犀利啊！今日讲。好正嘅嘢， 我哋由四个辘回归两个辘， 冇错啦，就系大众踩单车郊野上，两棒共享身心舒畅，知唔知咩啊？踩单车系啦， 呢首歌咧，我真系谂起咧细个踩单车咧，我中意踩嗰啲叫蝴蝶头啊，系咪？ 系平头咯，即 系平头啊，好开心嘅，系啊，真系好开心。 除咗蝴蝶头，仲有咩头啊？ 我唔识踩啦，其他耷头咯， 有马头咯， 耷头咯， 你有冇马头啊？ 马头啊，你咪你一揸住马头， 我都唔知答唔答你好。呢个冇份量， 冇人需要答， 又冇药粉， 系啊，同你一样。 你嘥唔嘥时间啊？ 一啲都唔嘥時間。如果我覺得係冇養分嘅嘢就唔答嘅話，咁咪即係我日日都嘥緊我自己嘅時間。 其實咧，我今日咧可以同阿潮潮咧車路大人討論下。其實咧。平头头先你讲嗰啲啦，即系总之就咁可以揸住嘅。但系近年咧好兴嘅嗰啲叫公路车啊，即系嗰啲有啲叫耷头啦，开始好憎揸耷头，因为好辛苦。 唔单止系咁，你又发觉就公路车仲有一样觉得好危险嘅，就系佢嗰啲胎好 油啊， 但 系 我觉得好型，你唔觉得好型咩？即系你会觉得好似一片一片咁样嘅，个人 好容易跣胎咯， 系啊， 亦都好容易跣胎。 我唔知道，呢个 肯定，因为我揸过。 系啊， 同埋就普遍会比较高嘅，所以我其实有某个位我成日晾住。 系， 咁你揸嘅时候系咪叫人哋推一推你啊？你跌落去嗰个。 其实当你一硬即系硬一硬上去嘅时候，你就可以个人已经可以顺势就可以 上 单 车 嘅 姿势噶嘛。 系 你识硬一硬上车？我唔识噶。 你唔识噶？ 唔识。 你瞓觉嘅时候有时都会咁样硬一硬噶。 第时都会两只脚系啊，硬一硬。 你以后 要 装 我瞓觉啫。 我使乜装你瞓觉啫？个人都会咁噶啦。你嗰个就系你系咁。 你第时点会两只脚踹一踹？ 系啊，你而家就单脚踹，迟啲就双脚踹， 跟住再一伸， 冇错啦，大家都一样嘅啫。 跟住就唔再踹啦， 系咪先？系啊，你而家就脚踹踹， 脚踹踹 踹踹，未听过，其他就略懂一二。 系啊，咁咯， 好啦，咁啊，另外点上时间啦， 系啦，冇错，点上时间就大家可以12点钟啊，醒目啲啊，打电话嚟啦，1872388啦。 而家预早打嚟啊，而家唔好打住，因为未有。接线生喺度， 你接住先咯，系冇， 有得啫，我冇所谓啫。 讲下潮仔一接啦吓。喂，今日咧想讲下呢一个假期，其中一个咧，其实呢个节目我都有一段日子冇去做啦，就系食 buffet 啊。 哇，我好耐冇去啦， 我都好耐冇去啦。其实 冇去啦，我你哋中唔中意噶两位？ 唔 系你唔中意噶？ 诶，我觉得偶然一嚟一次咧，首先咁讲咧，我觉得一定会食过量嘅，即 系 多过你平时一餐嘅份，我咁样意思啊， 一定系。 因为你去到即系咁多，即系琳琅满目，唔系唔蚀底 啊。我係啊，唔蝕底啊，係 咪咯？我有啊，我認啊， 700-800蚊一個餐，唔通你就食少少 就 走啊？ 好清高嘅啫，我認啊， 我哋又窮，你明嘛？ 咪咯， 梗係啦， 難得食一餐喎， 真嘅真心嘅， 梗係啦，六點食到你十點啊， 係啊，佢唔講我都唔走啊， 你係咪嗰啲咧？六點開，你五點十已經坐咗喺度， 梗係啦， 梗係啦， 係啊，霸位企， 但 係 咧， 仲有就係之前嗰晚已經唔食嘢，你係咪咁？ 但系咧，喂，嗱，你信唔信好啦？我睇过一篇文章，佢话咧，你第一批入去抢住食嗰啲咧，系食佢琴日嗰啲啊， 未必， 佢咁讲啦，即系话佢会喺。 一開始六點嘅時候咧，當六點開咧，佢會清感一啲舊嘅先，然後先 feel 呢一啲新嘢。 你去嗰間$300一個人間唔得啦， 張張， 我哋去起碼八嚿水 啦，同佢食到爆係咪？出咗兜跑， $800食到笑，食到飽。 係啊，嗰只啊嘛，唔會啦， 唔會嘅，真係唔會。 我都試過係六點鐘就出入去嗰啲嘅，因為我中意咩咧，即係唔係太多人嘅時候攞嘢食， 係 啊， 唔使同人 逼，立咗啲好嘢食先啦，喂，有啲真 好狼的。你覺得係啫，唔係㗎，但係其實有時佢嗰啲好嘢嘅話，佢唔係咁早出噶嘛。 啱 嗰陣時候仲有生蠔食嘅時候，佢好抵死啊！佢見到你哋係啦，食咗啲燒鴨啊，懟咗啲飯啊之後，佢又嚟。 冇咁早懟飯嘅， 唔係啊，有啲鄰家會㗎， 有啲人會，老人家會。嗱，尤其是佢哋唔食生嘢。 有啲文章咧就講嗰個叫做回本啦，正如頭先大家唔蝕底啦，回本嘅 公糧 公糧啦咁樣。第一，佢話咧就係話咧取餐嘅份量分配要精明，又唔好諗住咧每人嘅攞好多，因為點解咧？好快就打飽咗自己。 我唔係攞俾自己，我攞俾我啲同台嘅人啫嘛。 會㗎，係 啊， 大家嗱， 但我真係憎呢啲啊。 你去嗰度掃魚生，我呢度掃長腳蟹。 但係有時嗰啲人會掃得太多啊，即係佢自己嘅台面擺好多。 嗱，如果冇食剩，我覺得 OK。如果你食剩好多嘅，我就覺得好折墮。 系啊， 冇错， 系啊， 即系太自私 啦，太衰啊！ 嗱，咩叫顺序食咧？嗱，呢个系佢建议嘅啫。不过咧，我发觉，咦，我都几系呢一个嘅 schedule。第一就系食啲冻嘅，譬如沙律啊、水果啊，等自己开胃。嗱，呢个咧系有目的嘅，系开胃。 喂，水果都饱噶喎， 嗯， 少少啦。嗱，其实基本头先讲咩？分量少。但是种类多， 即是他的意思是吃一粒提子和吃一片橙这样。 这个就是攻略，哎，写晒先。 是啊，你记不记得 一粒提子 和一片橙，是啊，没错，只会都不要 吃。是啊，只 会饱，只会饱。 橙的橙的物要吐出来啊，不要吃饱。 不要饱。 营养啊，讲些东西。 好，第二样，第二样就是冻盘。海鮮同埋刺身啦，我諗大家都會係啦嚇。 會啊會啊。 佢就話先冷後熱，首先我佢話先冷後熱，先淡鹹後甜。咁所以食咗啲刺身啊、蝦啊、長腳蟹啊、生蠔啊等等一啲嘅叫海產類嘅東西，係咪啊？我都係啦， 我都 係。佢同埋呢樣嘢咧唔容易飽，咁可以食得多少少。 唔係啊，你以為啦，飽噶，食生蠔都飽噶， 長腳蟹食蟹肉好咩嘅，好飽肚啊！我自己本人覺得 脚咋？你又想啦？ 唔系，我知道蟹脚都系噶，你唔觉得咩？因为好高蛋白质，我食完之后嘅话咧，我 系 会好饱，同埋应该系话滞住个胃，佢唔系饱，佢系顶住个胃。 咁如果你咁样食咩都饱嘅，你长佢蟹肉你都饱 嘅 话，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嘅就系话，佢所谓嘅攻略咧，未必适合于一般人或者系一大即所有嘅人咯。 嗱，不过我就系跟直至而家，我都系跟，我都系我唔系专登跟佢，但系我都系咁样嘅。第三咧就系食嗰啲肉类啦，咩嗰啲牛扒啊，熟嘅东西啊。或者啲 会摆 熟嘅海鲜，例如蒸鱼、啊， 你仲要摆最后，即系你食完雪糕先食牛排。 佢从头再嚟一条，从 饮咖啡先， 又中 又再嚟，又由鱼生再食 啦， 又由鱼生 借尾啊！ 喂，如果你话食长脚都饱，咁你更加唔会食嗰啲咩面包噶啦嘛。即 系餐食啊， 餐前 我食啊，如果我饮餐汤，你饮唔饮？ 因为餐前面包你加埋汤系好饱噶， 系 啊， 熟嗰啲汤 咪就系咯。所以我唔食面包，但我饮汤，因为我好我汤贵噶，乜嘢汤我都饮。 中西汤都饮， 冇错，系啊， 系啦。咁啊，肉类之后咧，咁啊再拣一啲自己中意食嘅美食，最后就系甜品咁样咯。其实呢一个都系一般人，我相信会跟嘅，会唔会啊？你会唔会咁？你系点样噶？你入去？ 我系一入去嘅时候就会食我自己中意食嘅嘢先咯，就系鱼生，冇错，系啦，鱼生。咁就你话份量多唔多嘅话，其实系唔多嘅，所以我就唔中意去食 buffet 就系咁嘅意思啦。因为系永远都食唔翻嗰个你付出嘅价钱嘅，咁我就会食我自己中意食嘅嘢先咯。 系啊，系啊，仲有三文鱼咧，都系冇出边你自己嗌嗰啲咁好食， 同埋我觉得而家。佢嗰啲咧，我基本上我自己食都得啦，我自己買都得啦，係啊，燈影噶嘛，你擺喺盞燈嗰度，你 透 明到佢 夾實啲啊，冇吹走啊， 一支飛走三百 咁樣啊嘛， 冇咁誇張， 咁我就問我講笑啫，咁其實我就會係食我自己中意食嘅嘢咯，係啦，食到佢差唔多嘅話咧，就會再開始慢慢就係可能飲翻啲湯啊，食少少沙律啊咁樣，懶係即係要健康少少啦，均衡飲食啦，懶可即係類似啲咁嘅嘢咯，咁啊。 最後尾嘅時候，我一定係要嚟一個甜品，而作為一個嘅就係畫咗個完美嘅句號嘅，係啦。咁跟住就再飲埋個咖啡或茶， 就正曬啦， 冇錯啦。 跟住撩牙啦。 沿途有啲因為嘅就係你食嘅唔同嘅嘢嘅話，我要配以唔同嘅酒，例如你食個牛排嘅時候，我就會飲一啲靚嘅紅酒。咁如果係食緊海鮮嘅時候，食一啲白酒或者係sake咁樣咯。咁我就會覺得咁就完美啦。 馬老師咧，你就食完就走。 我唔會跟一個， 我梗係唔會啦。我肯定是六点食到十点那个， 嗯、 就算我吃不未即系饱咗，我都喜欢坐下倾下偈咁 样，留下隔篱台啊，系嘛？ 睇个咩对象啦、啊？ 你会唔会睇人哋隔篱食咩噶？ 会啊， 呢个系乐趣。会 啊，系 啊，哇！佢又豪出咗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公布，下个月17号起，合资格的香港长者可以使用医疗券，支付港大深圳医院华惠社康中心门诊医疗护理服务的费用，包括预防护理、治疗和复康服务。华惠社康中心是港大深圳医院的外设医疗机构。医卫局表示，新安排将会有助于深圳居住的香港长者更便利使用当地的门诊服务。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今日起一连三日在香港大球场举行，是本港取消所有防疫措施之后的首次大型国际体育盛事。今届总共有16支男子球队和12支女子球队争标。大会早前预计，今日的揭幕战会有超过35,000名观众入场。东道主香港男子队被编入 B 组，将会迎战法国、英国和乌拉圭。首场面对法国的比赛将会在今晚8:30上演，明日下午和傍晚就会分别对战英国和乌拉圭。自2009年首次代表港队出战东亚运的华人代表姚锦成，今次是他第70次代表香港出战七人榄球赛，亦都是最后一次。今届新增女子赛事，港队被编入 A 组，同组有新西兰、英国和加拿大。港队首场比赛下午2:16对战新西兰，傍晚再迎战加拿大。政府昨日公布荃湾和南区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的轮选结果，南区17个小区关爱队、香港岛各界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朱立威说，当中10个是他们的团体会员。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们在区内有很好的网络，凡有新政策，例如消费券或者电话卡实名制，都会协助长者申请。对于有意见指建制团体包办关爱队，朱立威说，2019年之后建制派有区议员即使落选，亦都一直在区内服务，又质疑为什么民主派不申请承办关爱队。荃湾石围角关爱队由荃湾东居民联会获选，联会主席兼荃湾区议员文裕明在同一个节目说，他们一直有义工队服务地区，驾轻就熟。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将会率团到英国伦敦招揽港人医生回港工作。医管局在社交网页说，英国香港医学会将会在当地时间明天举办名为香港日的活动，让当地医科生了解香港的工作情况、申请程序以及相关专科培训。据了解，医管局等的代表在当地时间后日会同当地港人医生见面，介绍特别注册及有限度注册制度等，期望在这两日的会面期间了解港人医生回港工作意向。香港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处长罗新安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就今次招聘，驻伦敦经贸办除了协助找场地，亦都会同医管局人员 拜会伦敦三间医学院，让他们直接向医科生介绍在香港的工作、实习和晋升机会。驻伦敦经贸办亦都会直接联系在名单上的医学院和大学。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能见度颇低，吹和缓东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一和星期二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84点，升375点，总成交金额52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0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83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1.9升5蚊，腾讯控股390.8升5.8，美团147.9升5.9。京东集团176.3升13.1，盈富基金20.88升3.6，比亚迪股份232.8升7.6，港交所350.6系升8蚊，友邦保险83.8升8毫，恒生中国企业71.42系升1.4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2.92，瑞士法郎0.914，加元1.351，人民幣6.853，英磅對美元1.24，歐元對美元1.091，澳元對美元0.673，新西蘭元對美元0.629。日經平均指數報28046點，升263點，港金報1852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1.92美元，卖出1982.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一段就比较挤塞。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啊，咁呢一段兆康港铁站就回复正常，咁后少少嗰段嘅元朗公路啦就比较车多噶，去翻屯门方向，而家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福亨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返湾仔方向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一段就比较车多，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咁而家排到去屈地街。喺九龙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咧都系非常繁忙。喺新界區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慢車。咁另外喺九龍區啦，西九龍走廊由於有道路工程，西九龍走廊去美孚方向，介乎東京街西至到發祥街一段慢線封閉，咁影響到而家麗橋去美孚比較車多，龍尾就喺南昌村附近。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光辉广播95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上音乐会入场证，4月3日起在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普通话台节目和香港电台 Facebook 专页派发，答啱相关问题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广播95周年， 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星期五早上10点搭8，风骚快活人。一阵间咧11点咧，我哋有位校长何校长咧会出现问大家问题噶啦吓，咪准备好咯噃。今日咧喺呢个网上睇到咧，嗱，其实咧不同嘅地方啊或者国家啦，咁总有种嘅叫做一般人生活嘅佢嗰种衡量或者种态度，即系觉得乜嘢好，咩系唔好咧咁样。咁日本咧有啲网民咧选出咗一啲咧喺公共车辆上边，即系所有咧即系啲我哋一齐会搭嘅车啦嘅扰民行为啊，即系会令到其他人觉得系少少受到骚扰。有啲咧，我覺得嚇、啊、會唔會呢個都咁即係都會入埋選咧咁啊？咁大家又可以睇下討論下啦。第一15位即係一路倒數翻上去啦，就喺、是、人多嘅車廂裏邊睇書咁樣樣，係、咪？因為你睇書咧，你可能會隻手咬開咗啦，頂到人啦咁樣樣。咁我覺得呢個比較小事咯，因為如果你坐車耐嘅，咁揸本書就好似都幾常見啦，係咪？你會點睇啊？即系如果咁睇书， 细细本梗冇问题。 又冇声音，系咪？又冇声音， 整唔到人咪得咯。 系又整唔到人。 你好似攞本百科全书出嚟睇就弊啲啦，咁大。 诶嗱，不过咁，以前咧，当报纸咧仲系一个叫做几常用嘅阅读工具时候咧，报纸就会啦，因为你 flap 打开咧，系即系会。 咁你咁你隔篱系啦，你隔篱有人唔会咁嘅，边有人咁恶咁样打开个报纸啊？ 唔系，最紧要你睇唔睇啊？你睇就得。 喂，睇完就揭啦， 冇人攞个咯，系咪？系啦， 又唔会嘅。 以前睇報紙咧，有啲人會裝睇睇下睇下咩今日嘅 headline 咩，反而咁。我見到好多呢啲嘅嚇。第14位咧就係、呢個我都同意嘅，就係、一啲有聲響嘅，譬如話手機啊、遊戲機啊、電腦啊，嘟嘟嘟嘟，砰砰砰砰，有啲人睇片好大聲噶嘛。 係啊， 呢個就係真係聲音嘅騷擾。係 啊，我見過有一個人啦，玩打麻將，隔離嗰個話砰啦 嚇，真係啊！佢又裝人哋， 裝人哋啊， 緊張。 係啊，因為佢可能隔離嗰個即係玩嗰個玩得唔好啦， 咁就我嚟。而家我会咁，赢嘅就俾翻你， 我帮你打赢咗。 系 啊，第13位 呢个系嘅，唔好意思啊，就讨论多少少，因为我真系会发觉嘅就系任何，我觉得唔单止讲紧话喺呢一个交通工具，其实基本上嘅就系喺公众嘅地方，我都觉得嘅就系唔应该发出任何声响嘅。 茶餐厅都系， 茶餐厅都系，你系可以有 headphone 噶嘛，有蓝牙噶嘛，点解你要听咧？因为我主要听人哋讲嘅就系话，有啲人会喺食紧。晏嘅时候睇动作片嘅， 系啊， 爱情动作片。 我真系试过有一次系咁样，好尴尬。 系 咁，我觉得如果你要睇嘅话，我唔介意。但系问题系唔好出声咯，系啊，点解要咁做呢个唔紧要？但系你系啦，不过其实我都要觉得好不雅噶啦。咁但系咧，佢就应该要戴翻个 headphone 咯。 啱， 系啊。 但当时佢就系有埋声音， 有埋声， 佢有冇人出声？ 喺度睇，冇人出声。但系只不过就系佢坐嗰个位嘅咧，方圆四里都冇人坐喺度。咁但系因为我嗰阵时候系嗰啲 food court。你始终你买完嘢之后嘅话，又有汤又有剩嘅话，我梗系有位就坐落去啦。一坐落去我就知点解啦，就系因为嗰位哥哥仔系啦，喺嗰度我就系睇紧啲动作片。 你讲得啱，即系嗰啲声音都好扰民，即系嗰啲声 好冇礼貌，我亦都觉得，即系尊重自己，尊重人哋咯。 吓，得呢样嘢。 就算未必要去到咁尽，我都会觉得你听歌嘅话系应该要有个 headphone 嘅。你唔系冇得拣噶嘛？但系若果你有声发出嚟嘅话，就变咗周围其他嘅人就冇得拣咯。 系冇错。 有一次有个阿姨又系听睇粤曲， 入边有用心系咪啊？ 睇粤曲冇。 埋嚟你嗰边， 声晒，你睇唔睇？ 先生先生， 睇唔睇？ 你就话做咩睇完工？ 嗱，如果你为咗 你系咪边有用心？ 你讲啲说话为咗搞气氛嘅，OK fine。 咁唔系为咗咩？ 搞完啦，搞啦。 系睇粤曲咁点咧？ 其实你知啦，粤曲即系我唔系话粤曲咩啊，嗱，粤曲系真系比较炒耳啲嘅。嘟嘟嘟撐啊咁跟住有個人真係走埋叫喂，你細聲啲。 嗯， 好彩佢都聽，如果唔係又打交，跟住又俾人拍片嘅， 係啊， 係真係騷擾，好煩嘅，係啦， 冇錯啦， 係啊，即係大家互相尊重咯， 冇錯， 即係等於睇戲，我都係應該從來都唔應該出聲嘅， 係， 你可以講嘢，但係你講嘢嘅就係細細聲咁樣， 喂，細細聲仲討厭啊，字字浸，字字浸， 咁點啊？ 真係啊， 咁佢真係有嘢要， 最好唔好出聲，真係啊。字字就冇乞人憎噶， 唔系我唔系全程咁样喺度讲，我嘅意思系可能细声佢就哇，你觉得啲歌就完啦，你明唔明啊？系啊， 啱好 咁都唔得， 得， 大爷你话 OK 好， 唔系我唔想 马爷坐你隔篱，你死啊！你讲两句兜巴刮佢。 其实我会觉得我猛整啲咯，因为我睇亲啲戏咧都系需要 思考， 需要思考嘅，我会好嬲嗰啲人。如果你系要谂住入嚟即系玩胶袋嘅话，你唔好睇呢套戏啦， 翻屋企玩啦。 因为有啲戏我觉得可以玩胶袋嘅，即系嗰啲 feeling 缝啊，打嚟打去啊， 因为啲声都冚住你啲胶袋。 系啊，咁嗰啲嘅话 OK， 我覺得 玩胶樽又乞人憎，饮完嗰啲矿泉水喺度捻个樽一件， 系啊，咁 你 真系好嘈噶咯。 有一次有个姐，我觉得都几好笑，你又唔话得佢，但我又觉得佢算系咁啊。因为咧就嗰次睇嗰啲 fling fling 嗰啲戏啦，咁系因为即系大家入去就睇啦，啊，好似系睇阿凡达啦，即系当佢啲 fling fling 飞发咗啦咁样嘅时候咧，佢就会攞个胶袋出嚟抄抄抄抄抄 抄嘢， 抄抄抄，到佢一停嘅时候讲嘢嘅时候佢停。 哇！喂。好有咩闹喎？呢个阿姨， 同步你明唔明啊？ 明啊， 佢同步，咁啊当然你就话系咪搞错抄乜嘢啊？ 系啊， 跟住佢又 fling fling， 你话佢又沙沙沙沙，佢又抄啦， 抄 完之后，跟住佢一讲嘢就嘈。 佢唔系俾啲立体声你叹下， 我望佢啊，佢同个老公一齐嚟嘅，坐喺我后边嗰行，咁我觉得嗰阵我真系闹唔到你，但系其实每一次平衡嘅时候咧，佢就抄，佢抄嚟抄都抄唔到。 抄咩咧？你估 系？其实到完嘅时候，我系好想问佢嘅就，其实 你抄咩倒出嚟啦？ 抄乜嘢？ 你倒晒出嚟。 佢买咗啲嘢食，但系个胶袋最底，依次佢抄嚟抄，想搵嗰样嘢。 嗰阵时候系唔食得嘢嘅，即系嗰时仲要戴紧口罩走去睇戏 嘅。咁佢真系抄咩啦？ 就系佢抄乜嘢咧？我好明显嘅就。佢抄唔到，佢抄就抄唔到，但系佢就会趁哇个画面 fling fling 嗰时候咧， 佢 抄。 佢都有， 我觉得佢 有功德心 嘅， 有警觉，有警觉。 咁跟住佢变咗咧，就系我全程就会谂嘅就，哇佢嘈啦，开始系啊，佢 fling fling 啦，佢应该就嚟抄噶啦。咁样就你嘅心思就会去咗嗰度。你有时你会咁噶嘛？ 系啊，会啊， 俾佢骚扰咗。 又或者佢讲嘢嗰啲人，我一阵佢讲唔讲，一阵佢讲唔讲咧，咁我都好猛。 佢老公冇话佢啊？ 冇，佢老公冇。 嗯， 系啊，可能佢炒嘢俾佢老公咧， 或者佢老公觉得合理咧。 唔系个老公抄， 我点知啫？系咪先？ 有唔系？如果你真系揾唔到抄唔到，咪叫我老公帮你抄。 但我见到佢老公冇乜冇表情嘅，咁又好大喺度睇紧嘅，即系有时你会望一望，咁你会睇佢个样噶嘛？系啦，咁样。 不过而家睇戏咧，有一样好咧，佢会播一啲片先嘅，提醒你最好就唔好咁啦，唔好咁啦，咁即系等你个人比较。警觉性啲嗱，例如以前啲人可能冇感觉嘅就系睇手机，手机咧如果就算你冇声咧，嗰啲光咧，你一打开咧，你所以我而家如果我真系个机不停震咧，我会揭少少装一装，即系冚翻埋，尽量即系唔好影响人咯。即系我谂自觉 你要紧要。我唔会复嘅， 我都唔会震，我直情系冇声， 熄咗佢。 系啊，太骚扰啦！喂，大佬，成嚿水气飞， 系啊，咁贵， 咪咯， 我 miss 咗一滴咋，我都觉得唔抵啊！ 我都系啊，我最憎迟咗入场。 冇错， 我好憎，就算一分钟， 就算我都好憎嘅，就系迟入场嗰啲人嘅话，喺你面前佢都系咁行过， 系啊系啊系啊，更更 系啊，系咁样望住。 我嗰日仲睇戏嘅时候咧，前面有个人迟咗入场咧，仲企，虽然系播紧广告，佢企咗喺度，咁一个大人企咗喺度，咪成个遮晒啦，喺度同嗰啲朋友倾紧，要唔要嘢食啊？如果你我而家出去买啊，倾咗一阵。 你喝佢啊嘛， 即系我咁咪播紧广告啊嘛，你点喝佢啫？你播紧广告冇嘢噶， 唔系话帮我买米啊嘛。 我又要啊嘛，一包爆糕， 哎呀，好后悔啊，好后悔， 冇有份嘅说话。好啦，嗱，好快讲埋第十三位咧，就优先座嘅礼仪，咁呢个大家知啦。虽然有啲人都拗嘅，冇一啲需要嘅公公婆婆、大老婆，我坐唔坐得咧？咁，但系可能有啲人觉得坐咗都仲系会俾人拗。 你觉得咧？ 我覺得 如 果周邊 冇公公婆婆冇需要嘅人 可以坐得，如果一有即刻起翻身， 我 覺得呢個就係基本禮， 即係其實優先座唔係話即係永遠都要吉咗喺度嘅啫，係嘛？ 咁 冇錯， 同埋我都有公公啦，坦坦白講係咪先？ 係 係啦， 你咪兩蚊啊你。 系 喂，两蚊好抵 啊嘛，系啊， 喂超抵啊，真系， 应该系啊，周围 绿油卡 去玩啊，系啊， 嗱，另外一个咧就系喺一啲唔吸烟、唔能够吸烟嘅地方吸烟，呢个一定系唔啱先啦，系嘛？又或者咧，佢又觉得如果你坐地下咧，都系会影响人嘅。咁有啲人咧，因为譬如话佢冇位坐咧，咁佢嗱有啲好冇所谓嘅。几污糟嘅地方佢都照坐嘅，我见过又唔系机场啊、火车站嗰啲外国人咧拎住个 bag 嗰啲背囊啊，咁啊照坐啦。咁但系都会阻住人哋落车嘅。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咧喺人多嘅车厢饮食一定唔啱添啦，一定唔得添啦，而家就一定唔得啦。另外咧就系话将个背囊，好似头先我喺麦又讲啦，孭住咗行嚟行去，因为你个背囊喺你唔知嘅环境底下咧，可能会揈到 人。哦，人多会孭喺前面。 冇错，点解唔敢做咧？一上车唔系人， 你预咗。系啦，呢个时间咪孭喺前面咯。 因为我觉得呢一样嘢嘅话，将身比己嘅啫。系啊，唔系话你一定会，但系其实我谂尽量你要小心啲嘅，就系你过到人，你先过到自己咯。 好有养分， 冇错。 系咪啊？我都觉得系，起码比你多少少咁多。系啦，有维他命 C。 呢句就 可圈可点啊！冇错，系啊。真系噶，你个背囊你自己孭住，你自己唔知噶。 唔系有啲好巨型嗰啲啊？ 系啊，巨唔巨都好啦，即系应该将佢孭翻嚟前面咯。 将身比己， 同埋一样嘢，我觉得亦都系咁样嘅，就人哋亦都冇咁容易可以去 攞到 你 啲嘢 嘅，系啊， 应该大家注意多啲啊。好，早晨早晨，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翻嚟有网上情。落雨湿湿嘅日子，你会想起啲乜嘢？嗰个曾经同一齐用过同一把遮嘅一个人，一个同你一齐度过人生种种风雨嘅人。原来雨天过去会再嚟，人离开咗就未必会再翻。 快乐同伤心是两种不同的情绪，快乐的时候可能会想同人分享，伤心未必会想人知道，可能你会更加想一个人静静地找一个没人的角落，慢慢好好地为受伤的心灵疗伤，等这个心里面的雨天停下来再见阳光。 You see, I haven't been the same since that cold November day. We said we needed space, but all we found was an empty place. And the only things I learned is that I need you desperately. So here I am, and can you please tell me? Go! 伤心的人到哪里呢？ Where do broken hearts go? Whitney Houston 呢首歌，拜六早上十一点钟，新闻报告翻嚟，我哋仲有两小时风骚快活人，唔好行开啦。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十点到下周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你又知唔知今日嘉宾基督教宣道会宣基中学何俊恩校长？何校长欢迎。 何校长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擦咁矛嘅， 擦鞋，擦鞋。 系马同学早晨，李丽月早晨，梁继章早晨， 早晨 各位，各位听众都早晨， 系啦。何校长今日点啊？嚟到我哋直播室吓，同平时咧翻学校嘅感觉系咩唔同？ 系啊，即系我哋差过你啲学生啊！ 唔系好活跃，我觉得你哋系好有主动，即系学习嘅精神，同埋咧，我见到你好准备咧，好认真准备紧啲题目。 系啊， 我要好期待你哋会问我一啲咩问题。 系啊， 因 为 我哋 last minute 先准备嘛， 所以要你哋优化紧条问题啫。 仲有咧，校长佢系用一部pad 嚟准备嘅，你睇下我哋啲烂纸一张， 你啫， 你啫嘛， 我有补噶，我你睇下， 几日前开始准备噶。 嗱，不过有啲好出色嘅科学家咧，佢啲手稿咧都系好似你咁烂纸 嘅，烂纸咁。 数学家又系咁嘅， 系啦，冇错，有潜质，有潜质。 佢系咩？佢系数，佢系收数嗰啲。 佢系咩家？佢老人家，佢唔系科学家吓。OK， 好，你又知唔知？由梁同学问先嘅，校长啊，我想问下咧，将时光倒流咧，当你咧即系。喺一个叫求偶嘅年期啊，即系嗰时啦，即系啱啱咧，可能读完书啊，识女仔啊咁样。你有啲咩嘅女仔嘅特质咧，你会最喜欢噶？用记未答，譬如你中意嗰啲女仔文静啊，中意女仔高啲啊、矮啲啊，有冇啊？即系有冇呢啲咁？ 你未必需要答嘅，因为何太听住。 哦，何太佢话 你就读晒何太嗰啲质素出嚟得啦。眼大啊， 系咁嘅意思啊？系啊，哇，你 温柔啊，贤良淑德啊，朋友相处好叻啊， 何太。佢讚緊你， 係啦。不過最緊要咧，我自己咧就因為嗰陣讀男校嘅，所以比較少機會咧去到認識 我同學 嘅， 都係啊， 認識呢個異性， 係啊，係啦。咁所以就喺教會裏邊咧就認識咗我太太嘅嗰陣，所以就其中最緊要咧就真係要大家一個信仰上一致啦。 嗯， 講得好， 係好嗱。點解咁問咧？因為 冇呢個選項係咪？ 根據日本一個網站一啲嘅男網民嚇嗱，不過咁佢又冇講啲男網民係幾多歲嚇。總之喺日本有啲一班男網民選出咗最吸引。引嘅女仔要具备嘅条件，佢哋眼中最吸引嘅女仔嗱，以下四个有一个唔啱嘅 ，OK， 即系有一个系假嘅。第一，18到22岁，第二生得比较矮小，冇咁高大，第三有大学嘅学历，第四好得意，衣着方面咧，佢哋觉得着帽袖，即系嗰啲即系呢个圆咗嘅帽袖嘅上衣咧，系特别吸引佢哋嘅。爱啊，眼球啊，等等等等，四个答案，有一个咧，并不是真的。一18至22岁，第二身形比较矮小，第三有大学嘅学历，第四穿着冇袖嘅上衣，咁佢一睇咧就会睇呢啲先，或者觉得呢个靓啲，吸引啲咁样，即系吸引多啲。 呢度系边 一 个 唔啱咧？ 有冇样份？ 我是一个女仔，我不知道，我更加难咯，因为佢系喺日本嘛，仲要系 男 网 民选出，佢哋觉得边个系最吸引呢？咁以下四个就系啦，其中一个就唔系真嘅。 我都系撞咗校 长，撞啊撞啊撞啊！校长先啦。 嗯，好， 你 觉 得咧？ 四个都系撞噶啦， 讨论下。 咁我觉得就可能系个衣着方面啦，因为始终衣着都各花入各眼嘅，就未必话即系咁主流地会成为一个即系头三甲一个嘅条件咯。系啦，系啦， 好，校长估衣着先第四个系咪？ 有一个就年纪啦，有一个就高矮啦，第三个嘅就讲学历啦。我谂呢啲都睇嘅，系嘛？佢话唔系啊嘛， 系啦系啦， 有一个唔系。 我跟校长。 好，两个都系 两个 D。 我拣 A。18到22岁， 点解咧？阿马老师， 冇得解， 撞咯！我哋讲到明 嘅， 我哋三个都系撞嘅， 有人啱嘅 ，emotion 嘅嘢嚟嘅， 系答案就系马同我今日系撞中咗嘅，原来啲男。 男仔覺得十八或者至廿二歲咧係比較年輕得滯嘅，佢哋會較為喜歡廿四至廿六呢一個 range， 呢一個 range 嘅女仔咧，佢哋嘅啱啱好，即係又唔會係過分成熟啦，但係亦都唔會過分誒天真啊，太係啦咁啦，好， 明白， 同學有一分。 好，第二題動物題。我想问一问嘅就系话咧，其实世界上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啊，其实我想问问何校长中唔中意睇嗰啲即系动 物 啊嗰啲，又或者系嗰啲咁嘅嘢，都 中 意噶嘛？死啦！我呢一题，我问第二题，改题目，唔系，好啦，问翻呢一题啦，唔使，我 OK 嘅，系啦。既然系咁嘅话，我哋会讲讲嘅就系动物啦，好唔 好？ 世界上最多牙齿嘅动物系边一种咧？嗱，你睇下何校长嘅样， 我都有啲。有啲谂法 系啦，咁我有四个嘅选项啊吓，系啦，有四个嘅选项啊吓，咁就系 A 科莫多巨蜥、B 蜗牛、C 海豚，定系 D 鲨鱼咧？ 蜗牛， 蜗牛， 我印象中我都听过系蜗牛， 蜗牛， 肯定啦嘛， 系啲牙齿多到咧好多， 系啊， 好睇佢细细只， 系 啊， 系啊， 系啊，喂，我细个你知我喺边度毕业噶？ 蜗牛大学啊嘛，睇你做嘢就知啦。 我研究牙齿研究咗八年， 我知你系蜗牛系噶嘛。 三個都係啊嘛，係咪？ 係 啱嘅。其實都係同大家講翻嘅，就話世界上最多牙齒嘅動物咧，其實除咗蝸牛之外咧，蝸牛咧原來咧佢條脷成條脷都係牙嚟嘅，佢總共咧係有成14000個嘅牙齒。咁而咧除咗佢之外嘅話咧，喺其他嘅動物當中嘅話咧，第二排名嘅就係鯊魚啦。鯊魚咧係有成5000個牙齒咁多嘅。咁其實你講緊嘅就話海豚咧，又或者係科莫多巨蜥啊。话咧就唔系太多，海豚嘅话大约系有200个，咁而科莫多巨蜥就得60个嘅牙齿， 咁即系人好削 嘅 啫，人 好少， 喂，刷牙都有排刷， 系啊， 如果做牙 刷一日啊， 蜗牙如果有牙医佢发达啦佢， 系啊，吓，唔系唔紧要啦，佢成万只牙烂一两只冇所谓， 唔使睇， 唔觉， 系咯， 好嘢， 好嘢。 好，翻嚟继续有马同我一出问题。入场各位听听好，总局都想记一路，随意能引领倾倒。不准狠抑压，强忍苦恼，只懂叹气是道清楚。但是一下过了普通话的 show， wake up， get up， it's time to let go。通往大时代派对似的热闹路上。投入庆祝破衣仗，引起华丽圈扬，散骑坏子精神都站起，无惧缺氧。I'll bring out your fire now。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你我真严重，你要放胆接受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哪个需要调教？你要掀起两袖，你要破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守则有一行，求你尽快跑。沮丧，然后放肆扬手，别日夜回望。Oh, oh, 推高 你又知唔知道？跟住落嚟就系、 是、马同学。 好，到我问啦， 有冇养分嘅问题？ 绝对有。 唔系，我觉得其实我之前嗰两条都冇乜，所以我谂你呢一条应该轻轻咁多就已经 OK。OK， 好， 唔好用咁多力。 爱德华一世，你又唔知系边个啦？英国国王 Edward。 是啊，一二三几年嘅，哇！佢有一个好犀利，佢嗰阵时咧，英格兰同苏格兰咧系分开嘅。佢想即係收埋蘇格蘭，咁呢佢係發明咗一部機，呢部舉世震驚，叫做投石機，就係、是、呢幾個人掹住，然後有啲石喺度彈咗。 投石機， 投石機， 我以為呢個更早添。 佢發明嘅，係、啊係啊，愛德華發明嘅。 其實因為橡筋彈啲嘢過去咁解啫嘛。 係啊，咁、啊、你橡筋太細力啊嘛，但係呢哇！啲蘇格蘭見到咧，哇！投石機好驚啊，咁樣 武器啊，好驚啊！ 係啊，好驚，佢真係好驚。跟住佢哋話啊，投降投降，但愛德華話唔好投降住，你翻翻入去先。點解咧？點解佢要叫我哋翻翻？ 即 係 叫啲 蘇格蘭人係 啊，你翻入去先，唔好投降住。點解咧 ？A， 阿愛德華咧想試下佢嗰部投石機。即系啲人行咗，你想弹佢， 即系死都要弹。我未，我唔弹咧，我唔即系唔忽乜咁。 系啦 ，B 天气唔好啊，落大雨，唔好搞啦，落大雨啊！你翻入去先，大家避一避雨先。C 因为诶、欸、有投石机冇蛇嘅，原来佢哋即系冇嗰啲劲嗰啲大石啊。最后一个答案其实咧部嘢唔 work 嘅，所以你个费事俾人拆穿啊、嗯。四个答案 A。佢想试下部机吓，喂，你再出过嚟，然后我弹你哋。B 就系话因为天气唔好啊，落大雨啊，爱德华都，唉，冇打住啦，冇打住啦，你大家避一避雨。C 因为冇大石头喺度，试唔到啊。D 就系咧，其实呢部嘢唔 work 嘅。 D 对唔住，我想问一样嘢嘅就系、是，如果你个投石机系属于爱德华一世噶嘛， 系啊， 系咪佢自己有噶嘛？咁、 嗯、 点解佢嗰啲军队话要走呢 唔系敌军啊，对面就话走 啊，敌军系嘛？ 系啊，去 到 苏格兰嗰啲，你翻入去，翻入去。 但系你叫 投降， 叫敌军唔好走啊嘛。 唔系，你听人讲一次， 敌军话投降，佢话唔好投 降 住， 系啦， 咪就系咯，你叫敌军唔好投降啊嘛，唔好走啊嘛，但系你自己系攞住一个好劲嘅好劲嘅武器啊嘛。 就问你点解要佢哋要翻入去？ 我估啲。 因为 其实人哋都投降咯，咪接受个投咪算咯，点解搞唔到？不过我都接受啲，我即系我个拣啲。 我系想佢试下，佢想试下。 佢想试下。校长， 我就排除咗 C 先，冇理由冇石头又会设计咁嘅机。 我都觉得一定 排除先， 一定唔系先。 落雨又好似假得滞，冇 错。 所以我拣 A 啦。 嗯，两个 A 一个 D。 嗯，得未？ 我同学校长 系两个 A， 我系 D。 哇，你睇校长几有信心？你有信心系啱嘅。 因为咧， 爱德华咧好想试下， 我都 系啊！佢全部投晒学，哇，好惊噶！佢话：哎，冇投， 俾我试下先， 试下 死都要试一下， 系啊， 系啦， 呢个人之常情嚟噶嘛！我发明咗一样嘢，系咪？哇，你唔俾我射咁，哇，做乜嘢啊？ 校长啊，呢个题目有冇养分？ 有嘅，有养分， 有几多啊？ 有咩养分？ 其实牵涉到心理学，心理学， 呢个心理学。 点捉人哋心理？ 哦，好嘢好嘢，因为咪叫马子兵法唔系孙子兵法。翻嚟咧打半之后，有何校长问问题。耶， 准 备 加油 啊！ 加油啊！ 抬头望星空一片静，我独行，夜雨渐停，无言是此刻的冷静，笑吻谁？肝胆照应，风急风也清，告知变幻是无定，未明是我苦笑却未停，不信命， 只信双手去抚平，矛盾是无力去暂停。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的香港物业报告，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去年私人住宅落成量超过21,000个，创18年新高，按年升47%。不过报告预测今年落成量回落至不足20,000个。按年跌近6%至19,900多个，出年就回升35%至近27,000个。报告指出，今明两年的供应主要来自九龙，以九龙城为供应重镇。另外，自去年底空置率升至4.4%，是12年高位，按年升0.3%，空置率相当于近55,000个单位。房協行政總裁陳欽勉表示，去年九月發生天秤倒冧意外的深澳平安達臣道地盤，會按合約繼續由涉事天秤承建商進行工程，暫時沒有其他安排，但強調房協重視地盤安全，除了法律要求的安全措施，將會另外委聘獨立工程顧問核實天秤設計。陈欽勉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由于事故涉及司法程序，不适宜作评论。意外至今半年，他说有关地盘的天秤基座在今个月内重置，早前因事故而停工的天秤将会在短期内重新运作。至于项目大约1,400个资助出售单位要延后一年完工，被问到是不是有机会追回进度，陳欽勉重申有信心可以在2025-26年度完成。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檢討委員會第二階段檢討報告提出39項建議，其中12項與寄養服務有關。社會福利署署長李佩斯說，報告部分的建議涉及額外資源，要按既定程序爭取，有些建議不涉及額外資源，可以即時做。至於增加兒童院舍人手，李佩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全港都面對人手短缺問題，當局會同提供社工培訓，當局會同提供社工訓練的大專院校合作，吸引社工投身兒童住宿服務。身兼兒童住宿服務及相關服務檢討委員會委員的社福界立法會議員狄志遠認為，最重要是加強兒童住宿服務的培訓，因為過往較疏忽對員工的訓練。另外，現時寄養家庭服務停滯不前，要想方法推動。 政府昨日公布荃湾和南区地区服务及关爱队伍的轮选结果，南区17个小区关爱队，香港岛各界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朱立威说，当中10个是他们的团体会员。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们在区内有好好的网络，凡有新政策，例如消费券或者电话卡实名制，都会协助长者申请。对于有意见时，建制团体包办关爱队。朱立威说，2019年之后，建制派有区议员即使落选，亦都一直在区内服务，又质疑为什么民主派不申请承办关爱队。荃湾石围角湾爱队由荃湾东居民联会获选，联会主席兼荃湾区议员文裕明在同一个节目说，他们一直有义工队服务社服务地区假庆就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能见度颇低，吹和缓东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个星期一同星期二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96点，升187点，总成交金额74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268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83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6.8，升1.8；阿里巴巴100.7，升3.8；美团146.2，升4.2。盈富基金20.7，升1.8；京东集团174.3，升11.1；比亚迪股份229.8，升4.6；恒生中国企业70.74，升7.8；港交所348.8，升6.2；友邦保险82.8，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2.9，瑞士法郎0.914，加元1.353，人民币6.859，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91，澳元对美元0.6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8。日经平均指数报28,035点，系升253点。港金报18,5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1.09美元，卖出198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华润大厦。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就喺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浸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喺尤丽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喺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封路情况，西九龙走廊是有道路工程进行，直至到下午的4点钟，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法祥街之间的慢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另外，尖沙咀区都有紧急工程进行，尖沙咀的中间道介乎弥敦道至梳士巴利道之间的全线，以及是部分的缅甸台是仍然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向九龙，还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了酒或者是吃了药都不可以踩单车，另外单车是不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和载大型货物。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唱金曲新时代。 最优秀流行男歌手大奖，张敬轩。 实在喺我最需要机会嘅时候，港台俾我主持节目，为我今后打好咗一个好好嘅基础。我会继续努力。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五月六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国剧八三零，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 输赢， 我觉得而家呢个社会咧，对女性嚟讲越嚟越唔公平，既要求你识赚钱，又要要求你可以生 B B、凑 B B。你话啦，你如果系因为工作影响咗家庭，话唔定就会被千夫所指；你如果因为家庭耽误咗工作，分分钟就要炒鱿鱼。 国剧八三零，输赢，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老岛的白牌车司机碰上贪慕虚荣的小演员，遇上六七暴动，两颗空虚的心会不会越行越近？港台电视三十一今个星期周末大电影上映，张曼玉初登影后之作《不脱袜的人》，张曼玉、钟镇涛领衔主演，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创作可以是一首歌、一幅画、一出电影，原创作品以实体或数码格式呈现，或者以任何电子传送模式向公众传播，同样受法律保护。尊重原创，只可以鼓励创作，令作品跨越界限，一瞬永存。数码版权正版流传，2022年版权修订条例将于2023年5月1号生效。 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远仲人。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系瑞瑞，逢寿开乐园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系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润、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再一次介绍我哋今日嘅嘉宾，基督教宣道会宣基中学何俊恩校长。 何校长你好，大家好，早晨。 好啦，到校长问问题啦。 好啦， 系啊， 系啦。听讲咧，你哋好怕啲有养分嘅题目嘅， 唔系唔系唔 系，我 唔怕。好，我会将个养分咧慢慢提高嘅。 好 ，OK， 即系由热身题开始。 系 啦，热身题系生活常识嘅。嗱，大家咧应该 Facebook 嗰度咧都见到我，即系分享咗一张相啦。咁有啲观众听众咧好好，即系知道咧个系马草龙嚟嘅，冇错啦，嗰个马草龙。好啦，咁咧我想问咧，见到相片里边个咸蛋黄系咪？即系日落嘅时候咧，太阳会变咗红色。 我以为日出添。 日落嚟㗎，係啦。點解日落嘅時候太陽會變咗紅色呢？好，第一個 A 就係咧大氣層咧將個太陽咧染咗做紅色，染色嚟嘅。好 B 咧就係大氣層裏邊咧就將一啲光咧打散咗，淨係得翻啲紅色咧穿過咗大氣層啊，呢個叫散射啦。好 C 咧就係大氣層咧好似個水晶球咁啊，將啲光咧就係產生一個色散，好似個三棱鏡咁樣。產生紅橙黃綠青藍紫，淨係紅光咧嚟咗呢個方向啫。 嗯， 好，第四咧就係、是、熱得滯啊，咁、大氣層裏面啲灰塵啊燒著咗，咁啊變咗紅色啦。 嗯， 好就係咁啦，四個，第一個染色，第二個就係咧 打散咗， 第三個咧就分散咗，色散唔同角度。好，最後咧就係燒著咗。 校長，校長，B 同埋 C 有咩分別啊？ 原理上有啲唔同嘅，原理上有啲唔同啦。如果第三个三棱镜咧，嗰啲红橙黄绿蓝靛紫都黐埋一齐噶嘛。咁 B 嗰种咧就系真系散晒四方八面咁散嘅， 即系佢隔住咗某啲光。 系啦，系啦，系啦，或者你想象就系直头挡咗啦，挡咗。 B 同 C 啊， 我觉得 B， 我都觉得系，即系我都系 其他冇可能，冇错，一定唔系。 即系以我哋咁嘅智慧。 我估系 B， 系嘛？ 呢啲衰嘢我讲。 大气层染色， 我觉得系 boy， 我都系觉得系 boy。 大气层冇理由会染色 嘅， 我 一定唔系， 一定唔系 A 同 Doc 都唔系，系 B 先。 我估 B。 系啊，我以我嘅名誉投注咗 B， 咁死梗。 你都系 B 啊？你都系 B 啊？ 我 B， 你都系 B。 B， 嗯。 校长可唔可以再讲一次啊？B 同埋 C。 B 同埋 C， 好 B 咧就系大气层里边某啲粒子啊气体咧，就会将某部分嘅光咧打散咗，或者你可以想象好似将佢隔绝咗咁样，净系得啲红光过到嚟嘅啫。咁啊 C 咧就系好似个三棱镜咁样，其实咩红橙黄绿蓝靛紫嘅光咧都过到嚟嘅，不过就向咗唔同角度。 B 最大分别就系咁啦。 我觉得系 B。 重点系咧三棱镜我都唔知系咩嚟嘅，听过。 有三棱镜有啊，你睇翻个彩虹七色噶嘛？ 系啊系啊。 你睇下，你 危险中球，你哋两个 B 系咪先？ 系好，两 B 一 C， 好， 有冇人啱？ 有人啱嘅，有人啱嘅，好啦，答案 等阵， 系 又想改答案啦？ 唔系，我叫等阵啫。 咁你又唔系改？等 你想点啊 ？O K， 好，都系 B， 好 B， 好啦 ，B 一 C， 答案真系 B 嘅， 好嘢， 系啊。其实咧，佢就会将咧，即系有个叫做散射现象啊，就会将啲蓝光啊、紫光等等比较波长，系啦，就会比较弹开咗，四方八面咁弹开咗，咁嗰个光嘅分量咪少咗咯，咁相对红光就会多啦，所以睇落红色。 好， 校长呢个同咧红绿灯个红，即系有冇原理，即系有冇相同原理？因为点解红绿灯要用红嚟代表 danger 咧？因为系最远都睇到红色嘛。呢、這个有冇关？有冇相连？ 就原理有啲唔同嘅， 唔同哦。好，第二条， 好，第二条咁啊，继续系热身题嚟嘅嗱，大家应该有搭过地铁系咪？ 系 咁咧，记唔记得好旧式、好旧式嗰啲地铁咧？嗰张凳咧系冇啲凹凹凸凸。平嘅系啦，咁特别一开车嗰阵咧，我哋就先喺后边噶啦， 系啊，冇错， 大家都有呢个经历啦，冇错。好啦，问题就同呢个摩擦力有关啦。嗱，如果开车嗰阵咧唔够摩擦力噶嘛，咁我哋成个人褪咗喺后边啦。好，咁而家假设一个情况就系架车咧用一个好均匀嘅速度向前行嘅，咁自然我哋个人都系好均匀咁向前行啦。跟住架车，好啦，咁我就想问啦，唔先嘅，冇错。咁我想问啦，张凳咧作用喺个人个 pat pat 嗰个摩擦力究竟系向咩方向嘅？嗱，我讲多次啊，嗰个车系向前行嘅 ，OK？ 好啦，摩擦力 A 向前 ，B 摩擦力向后 ，C 摩擦力向上 ，D 其实根本冇摩擦力嘅。 你讲紧嘅系喺头先你嗰个状况之下， 冇错啦，架地铁好均匀嘅速度向前行，究竟将凳施加喺我哋 pat pat 上面个摩擦力？是咩方向？ 如果向前，肯定冇摩擦力嘅。 向上定冇 ？Sarah， 你拱我张凳，我睇下。 我点拱得你喐啊？不如你拱我。 我想做个 冇可能嘅， 做个实验。 我哋要有一个均速，系咪啊？要喺个均速嘅情况之下，佢有个状况嘅。 嗯， 唔系你而家咁样。 啊，快唔快都冇所谓嘅。 可唔可以讲得四讲一次嘅答案？ 对唔住，我想问一问嘅就系话，校长，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即是话要喺咁样嘅状况之下，点解我哋会向前或者向后腾，系咪咁嘅意思？因为你均速啊嘛，均速嘅话即系其实有冇摩擦力咧？ 系啦，我就 系 问 呢 个问 题 啦。 其 实 个 问题 有 嘅话， 有冇摩擦力啊嘛？ 即系第一个系向前， 第一个向前，第二个向后，第三个向上，第四个系其实唔需要摩擦力嘅。 向后 嗱，一系向后，一系唔需要。因为如果你正常嘅车咧，你唔喐嘅，即系平均速度，佢唔喐嘅，佢系开车。或者刹车嗰时先， 点解我会拣一个前或者个后呢？系因为佢可能因为咁样个，佢先可以抵消到佢应该有嘅嗰个速度。 因为佢行紧向前， 佢向前行紧噶嘛。咁、如果我嘅人我系向后嘅，那个摩擦力咪可以抵消咯。 合理呢、這个推断， 即系两位拣 C 嘅向后。 架车虽然系均速，但系佢系向前噶嘛， 系 即系去前 向 行紧噶嘛， 冇错。 死啦，好似讲过呢一样嘢。哇死啦！向后， 向后， 我都觉得向后， 向后，三个都向后， 我都觉得系 好。最后答案 系， 你睇啲眼神， 向后， 向后答案。哎呀，冇人中喎、 啊！保重， 冇入，仲剩低向前， 向前， 向下，向上， 系啦，同埋唔需要摩擦力嘅， 唔需要。得， 我估向前， 向前， 得。 唉。冇摩擦力啊！ 冇摩擦力， 好 系 好，即系两个系拣 D 冇摩擦力， 系 啊，一个就 A 向前，好啦， 系 D， 今次有人中啦，其实咧系唔需要摩擦力嘅，系啦， 咁呢个咧 撞钟啦， 恭喜恭喜。嗱，咁呢个咧同惯性原理有关嘅，系啦， 惯性原理 系啦，因为佢处于一个惯性嘅状态啊。咁如果系惯性状态咧，其实唔需要任何嘅力咧，佢都可以保持住嗰个运动嘅，系啦。反而就系点咧？例如我哋加速，咁我就需要一个向前嘅摩擦力咧，去帮助加速啦。咁但如果我张凳跣得滞，唔够向前摩擦力咧？我覺得咪善後咯， 哦、 就係咁嘅原理啦。 明白，好多謝多謝。第三題啦， 性作用 冇錯啦。好嗱，第三題咧開始養分再多啲嘅啦， 係、okay. 咪？延續住頭先個摩擦力嘅話題嘅。好啦，嗱咁咧唔知大家知唔知啦？大家又知唔知咧？原來咧有個獎咧叫做搞笑諾貝爾獎嘅、嗯，有冇聽過咧？ 有聽過。 係啦，搞笑諾貝爾獎咧就通常喺真嗰個諾貝爾獎咧公佈前就會揀一啲誒、欸、都幾有趣嘅題目。 即係等於奧斯卡之前嘅嗰只個草莓獎。 類似啦，類似啦。咁咧我就揾到一條咧同係摩擦力有關嘅題目。咁咧就係佢攞咗2014年嘅搞笑諾貝爾物理學獎嘅、 哦。 好啦，話說咧嗰班日本嘅科學家咧就研究咗唔同嘅生果嘅皮啊。究竟咧，佢哋咧即系踩落去会唔会跣亲人嘅咧？系啦，咁我咧就拣咗四个嘅情况，咁大家估下啦，边个嘅摩擦力系最细嘅、 嗯、 ？OK， 好，第一个就系蕉皮， 跣硬啊！如果蕉皮， 第二个就系唔知点解啊，佢要3mm 嘅苹果皮，第三就系咧香水柠檬嘅皮，好啦，第四咧就做一个对照嘅，就系咧呢啲金属同金属之间咧加咗啲润滑油落去，系啦，咁四样嘢之中边个嘅摩擦力系最细嘅咧？香蕉皮、3mm 苹果皮、香水柠檬皮，同埋金属同金属之间加咗润滑剂嘅， 应该系金属同金属之间加咗润滑剂系咪咧？金属同金属已经好跣噶啦，但系佢 但加咗润滑剂 喎， 加咗润滑剂 嘅最细嘅摩擦力噶嘛、嗯，因为佢越跣嘅话就个摩擦力就越 冇错啦，冇错，嗯，物理概念非常之好。 嗯、 有几难啊？ 但我唔识， 即系其实最先啊，依家 讲系啊系啦。如果口语啲讲就最先啦，四个情况 边样系最先？ 但系好抵死，佢有3mm 嘅苹果皮。 唔系佢想误导我哋。 唔系，我觉得系佢哋揾嚟即系。 佢研究真系写住3mm， 系真系3mm， 真系写住三 mm。 好薄 啊， 三 mm 厚啊 ，mm 啊，唔系 cm 啊。 但系苹果皮应该唔系好跣嘅啫， 我知系咪咁咯。 3mm 就咁少啫嘛， 咪咯， 哦，你觉得厚系咪？ 厚啊， 啲金属， 金属 ，C 系咩话？ C 咧就系香水柠檬嘅皮， 都冇概念啊，香水柠檬 系啊，冇乜 好厚皮嘅，好厚皮。 但系头先咧，校长有讲嘅就系话同生果有关，咁、即系唔系 D 啊？ 系啦，一定 排除法， 香蕉皮 唔系 D， 点啊？ 我讲3mm。 我估香蕉皮， 你就香蕉皮咪好，咁我香水柠檬。 好，咦，一人一个喎。 香蕉， 轰炸啊！校长错晒 啦。啊，有同学系啱嘅。好啦，咁边个咧？其实个答案就系、是、大家常识都估到嘅，就系、是、香蕉皮 啦。哦， 系、哎、啊，搞错啊。 系啊， 你蕉皮你跣啊嘛，可成即系有啲人嘅说法就 系 吓。 咁佢、背后有啲理论嘅。 点解噶？ 系啦，咁佢就原来咧里边啲纤维薄膜咧，一踩又受到压力嘅时候咧，就会烂咗。咁里边啲蛋白质同埋水分咧，就会混合成为一啲好均匀嘅 gel 啊。咁、gel 咧，甚至可以降低到一个摩擦力系细过咧加咗润滑油嘅金属噶。咁有咩用咧？有咩用咧？都有用嘅。佢哋就研发一啲即系会唔会有新式啲嘅润滑剂咯？ 踩个面度咯。咁我哋咪可以用 好似鸡蛋 滑啊？系啊， 系 咪都可以喎？ 好，非常好， 好， 好，第四题。 即系其实咁样讲嘅就香蕉皮系真系最善。 系啊， 所以唔好俾蕉皮跣啊！ 系啦、 啊， 冇错。好嗱，养分再高啲咯。嗱，头先系搞笑诺贝尔奖，今次咧就系认真嘅诺贝尔奖啦。 好， 认真嘅。好嗱，1997年咧有个诺贝尔奖嘅题目咧，就系、是、研究下点样可以将啲整到好冻、好冻、好冻、好冻、好冻嘅。 嗯， 冻到一个咩程度咧？就系讲紧千万分之二度啊！咩、叫千万分之二咧？即系小数后好多个零啦，九个零咁样样啦。你当系喺一个咁冻嘅环境，点样做到一个咁冻嘅环境去做啲科学研究咧？ 即系冰点二后， 冇错，好多好冻好冻，系啦。点样做咧？第一个就揾啲激光咧去射冻佢。啊，第二个方法就揾个强力嘅雪柜啲压缩机咧，就去到制冷，整到好冻。啊，第三个咧就抽真空啊。咁有时你发觉抽真空啲会冻咗噶嘛，即系好似揾喷枪咁样咧，咁啊不断一个抽真空嘅环境就令到佢好冻啦。好，最后咧好简单嘅啫，科学馆都有做噶啦，揾啲液态氮去浸佢，浸到佢冻为止。 液态 太淡咩？ 系啊，即系液态嘅淡啦。 液态淡， 淡即系咩？ 淡咧系一种气体嚟嘅，将佢整冻佢就变咗气体嘅液体嘅状态。 呢、啊這个真系撞 好嗱，四个搵啲激光去射佢，雪柜去整冻佢，抽真空去抽冻佢，最后就液态淡浸冻佢。 嗱、嗯，真空嘅地方我其实真系好冻嘅，譬如可能太空 系咯， 但系我冇去到咁劲。 唔係我嗰次上太空唔係好凍啫。 你嗰次唔係去太空，你嗰次係做太空人啫。 唔係我去太空果， 好無聊。 今日好凍啫，太空館，太空館啲冷氣好啲嘅。 我嗰啲 液態淡， 啲液態淡， 係全部都係啲， 三個都係。哎呀，唔好意思啊。 哎呀，保重，抽真空， 抽真空。 嗯。 仲有咩话？仲有呢个三个， 搵啲激光射佢，雪柜去冻佢，系啦，同埋抽真空，抽 唔系雪柜，一定唔系雪柜， 抽真空 系激光同埋抽真空， 系啦，激光同抽真空， 系抽真空。 咁啊， 好抽 真空咯， 激光， 抽真空， 抽真空，两个抽真空，一个激光，有人啱， 有人啱嘅， 啱啊， 真系估佢唔到啦，原来咧系搵啲激光去整冻佢嘅。 哇，三分啊！ 我哋想象好唔同啊，即系激光，我哋会谂起热噶嘛。咁原来咧喺个微观嚟讲咧，温度咧系从啲粒子喐得几快有关嘅。系，所以如果你有办法整慢佢咧，佢就会冻噶啦。咁于是咧，嗰批科学家咧就揾啲激光咧，上下左右前后咧夹住佢，夹实佢唔俾佢喐，速度低啦，咁佢咪冻咯。 但要夹到咁冻 嗰啲系嗰啲粒子。 系，粒子啊， 系啦，嗰啲气体粒子，咁整到咁冻，佢就可以做下一步嘅科学研究啦。 哦， 好有趣呢个。 我净系识装置， 唔系啊，夹我净系识夹公仔咋。 诶，类似原理，其实呢个即系科学发现咧，就可以再将啲粒子夹住佢嚟，夹住啲 DNA， 掹下个 DNA 咧，睇下佢个弹弓系数咁样嘅，好有趣啊！同一个技术嚟嘅， 好啦， 好嘅， 好，多谢校长， 好精彩啊！ 校长今日有一个点唱喎，系咪啊？今日 系啊， 系啊，校长今日嘅点唱有啲咩嘅信息带埋出嚟噶？ 系啦，咁咧我就想点诶五月天一首歌叫《顽固》噶啦，听到《顽固》呢首歌咧，唔好误会，唔系讲紧咧做固执咁嘅意思，你睇翻个英文嘅歌名咧就叫做 Tough 啊，咁所以咧就即系鼓励大家咧好坚强嘅，好坚毅嘅，咁啊特别咧将呢首歌咧即系除咗送俾即系各位听众之外啦，亦都送俾我学校啊孙基中学所有嘅同学。特别系中六嘅同学，即系咧喺三年疫情里边咧，大家都唔容易啊！即系又经历网课啊，校园生活都有限制，但系咧大家都好坚毅嘅，去到准备 DSE 咁诶，嚟紧四月啦，进入直路，咁希望咧大家都即系继续望住咧自己嘅理想，唔好放弃嘅，同埋咧即系要为自己讲声多谢啊！多谢自己咧，从来都冇放弃过，哇！大家加油， 好多谢晒， 加油， 校长， 好有养分。 各位同学努力加油 加油， 多谢多谢。 我身在当时你幻想的未来里，这个狂热和冲动早已冷却的，如今你顽固的身体消失在镜子里，只留下时光消失的痕迹。每颗心都相信，每个人都给予，每个故事的自己，反复的问答自己，这些年让不必，你是否会担心，有什么是你永远不放弃。 顽固啊， 如果这下自己走不到这憧憬，却会消失去叛逆，却隐藏了表情，卸下了小面具，我想说谢谢。 中午十二点钟听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五咧我有点唱嘅时间嘅，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18723888，而家去打嚟噶咯，因为靓麦接紧你嘅电话噶啦，快啲登记咯。12点钟新闻之后回来，我们有车路的事，今天讲下这个单车种种要关注的事情，譬如说踩单车是不是要戴头盔，踩单车要不要戴护踭护膝，是不是要穿单车裤，就要留意了。仔继续加油努力，快到十二点钟啦！今日咧多云有骤雨，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风。未来数天有两阵骤雨，星期二、星期三日间相当温暖。本周中后期咧气温又会稍微下降嘅。先听咧十二点钟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仲有一个钟头。风骚快活人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唔好行开啦！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风骚快活人的拥趸啦，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的啦。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万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很快这样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啦，放松啲，放慢啲。调翻转做个慢活人咧，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噶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风骚快活人，我梗系支持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十二点半有点唱嘅时间，电话号码就系18723888，18723888， 18723888。 车路的事。 车路大人， 大家好，又见面啦！ 冇错啦，今日咧，我哋架车系唔使加油嘅，唔系唔使抌油，要加油系，唔使抌油嘅，因为嗰单车 系为自己加油， 我哋要自己食得饱饱就好多油啦， 或者定只蕉，冇错，你哋好兴嘅， 好兴啊，背脊插条蕉咁就去啦， 或者啲咩 energy bar 咁样系嘛，同埋嗰啲唔知咩啫喱啊。 拍胶咯，我哋叫做 拍胶， 系啊，系啊， 好有效嘅嗰啲。 正正， 咁我哋要讲嘅就系大众踩单车郊野上，凤向新心树长。 呢一样嘢咧，即系好多年前咧，我细细个咧有一条路叫棉花径，棉花路喺呢个嘉劳连山道附近，好多人喺嗰度学单车，我就喺嗰度学嘅。最初对于踩单车咧，有一个好担心嘅就系、是、会跌噶，即系细个踩嗰啲三个辘啊嘛。但系当你掌握咗个技术之后咧，呢一样嘅即系一生都系一个好好玩嘅运动嚟嘅。 系，好多时咧，大家学单车嘅时候，可能真系阿爸爸推住喺后面， 啊、 好似单车嗰首歌咁样嚟学识嘅咯。即 系 单车永远都有一个情意结喺度嘅，好多人都系。 系啦，咁其实我自己一日踩单车嘅话咧，我就系有一个买送院嘅，买送院嘅意思嘅就系我有一架单车嘅就系踩去买送嘅、嗯。 有个买送篮喺前面嗰啲， 前头都有 个买送篮，我觉得好 Q 噶。 系 ，有啲人咧除咗买送之外咧，个篮我嚟摆只狗仔。系啲宠物咁样， 好意大利风情嗰啲，你有条硬包咁夹咗出嚟，仲正。 我有时会，你点知噶？我有时会为咗个造型咧，会买啲 专登买嗰啲花， 系啦，买啲花同埋买条硬包夹出嚟，就觉得哇，好犀利， 就啱晒 嗰样 嘢。 好似 Paris 咁样， 系啊，咁而香港亦都好多地方好适合踩单车嘅。 啱啊！ 今日会唔会都讲下，即系个最正嘅单车径啊？ 可以啊，其实咧香港好多人嘅选择嘅单车径咧，其实科学园附近真系老少咸宜啦。 唔系大美督咩？ 嗰度已经再远咗啦，即系睇你个起点喺边度先。因为好多时咧去到科学园嗰个圈咧，你系大人细路都好，就算你譬如当两个大人，佢哋唔系两个都踩住车嘅，是但一个陪住细路仔，嗰度地方有得坐，有得饮饮食食， 系啊， 所以其实而家嗰度真系好叫做family friendly 啊，即系大家好欢迎啲家庭过去咯，嗰度正噶。 真系好介绍，系啦。当然咧，如果讲到嘅话咧，我谂今日咧就阿潮潮好犀利，好 pro 啊。因为咧，其实点解佢今日会谂住讲呢样嘢咧？事源系由我哋有一次喺度讲紧嘅，就系、是、投诉啲人载住啲单车走街走， 跟住俾我听到。 唔係好雅觀，跟住佢就想為咗個就係話一班嘅單車選手要平反， 平反 係好好好。 所以咧今日咧我做啲咩咧？我帶咗個 八寶嚟啊嘛， 八寶袋嚟啊！ 咁其實咧裏邊係有啲咩嘅咧？我想俾大家睇下我哋呢啲單車褲啊。咁其實要俾聽眾知道嘅係咩咧？單車褲裏面咧，通常我哋係一片一個 pad 咁樣嘅，一個好巨型嘅軟墊咁樣。但係咧，軟墊啊，大佬可以摸下，佢個設計係咩咧？嗰片軟墊咧，佢唔係成片嘢同一個厚度嘅，佢喺某啲特定嘅位置，佢有一個厚度。其實咧喺我哋個 pad 咪有兩粒骨嘅。嗰兩粒骨佢係墊得特別厚落嘅，咁點解要咁樣做呢？其實俾我哋坐 呢啲褲添， 係啊，爭好遠嘅。 其實你望一望嗰個形就係我哋坐上去單車嘅 嗰個位咯， 嗰個 單車位 個先位咁樣， 佢仲整多個。 但 係 佢就喺某一啲特定嘅位置，即係 pat pat 嗰兩粒骨咧，係好厚嘅。 因為咧，我亦都有踩啦，我踩呢個公路車啦，我覺得佢嗰啲 C 位咧 好 硬啊， 踩得咁上下嘅話咧，好痛嘅， 超級硬，即係好似一張木板凳咁樣。 咁、你踩一阵又冇所谓，坐得耐蹬下蹬下咧，其实都唔舒服。 咁所以其实咧，我哋唔系话我哋真系有金刚骨啊，系、真系靠呢一个去做翻一个缓冲俾我們。 但我想问咧，如果热天咧会唔会好焗噶？ 唔会，因为 即系成条单车裤 好得意噶啦。我哋就要强调一样嘢啦。咁其实咧，头先都 分享过嘅系啦。 我哋件单车衫系最明显嘅、你睇我哋背脊嘅位置咧， 好 透光 咁， 系啊， 佢完全好似半透明咁啊。反而嗱，心口应该遮住嘅位置。实曲曲噶喎， 哎呀，咁唔性感咯，系啊，前边嘅就 系 佢系厚啲嘅。 如果有光线， 有冇分男女噶？ 有分男女嘅，女嘅咧前面遮得特别紧要啲嘅， 梗系有分男女啦。 佢即系着呢啲衫唔着内衣噶咯喎。 我哋唔着噶， 即系跟条单车裤一样。 我条单车裤可以形容下俾观众听咧。 好啊， 我哋其实呢一条单车裤好似 一个摔 角手嗰件衫，或者一件。女性嘅泳衣咁样嘅， 系 一件吊带喺我哋个膊头上面嘅。咁点解我哋要做呢个设计咧？其实我哋要做翻就系我哋唔好有任何压力点喺我哋身上面。咁佢就好平均将嗰件嘢嘅箍力分散晒嘅。咁同埋咧，佢做翻好多啲透气功能咧。譬如你见得到啲全部网嚟噶 啦， 咁嗰啲网咧全部都系帮我哋去疏散我哋啲汗水啊。所以夏天嘅时候真系唔会焗。 但冬天咧？ 冬天我哋就要用我哋叫 layering， 即系我哋用好 多 层啦。其实都系相类似嘅嘢嚟嘅，不过我哋中间会再加咗嘢，同埋外面我哋要有挡风嗰层就最紧要嘅。 少少，我想问啊，你呢条裤嘅话，其实佢系男女系咪有别噶？ 男女有别， 因为唔同噶嘛，大家结构系啊，系咪？女人就唔同。 所以女仔咧，佢哋嗰个 pad 个设计又唔同嘅，喺啲敏感地方，佢哋会又垫得再厚啲 嘅。 所以男女真系跟翻嗰个设计去做嘅。 嗱，唔单止个就系有呢个单车衫啦，有单车裤啦。对鞋都， 仲有单车鞋先， 好特别嘅，我见过有啲系啊， 大佬睇下， 系啊， 我哋个鞋系点样样嘅咧？我哋可以曲下俾听众听下。 系， 咁呢个 底 嚟 嘅鞋底， 我哋个鞋底嚟噶。咁系我哋个鞋底咧，系用一个碳纤维去做嘅。咁点解要做到碳纤维咁硬咧？其实我哋手去扭嗰对鞋，完全扭佢唔喐噶。咁系做翻我哋个动力传送啦。我哋踩佢嘅时候，因为佢好硬啊，跟住佢将我哋嘅力度全部放翻晒落嘅单车嗰度。喺冇动力流失嘅情况底下，我哋可以将个叫做动力输出变到最大去落到地下嘅。咁所以基本上嗰啲叫做比赛都用呢啲鞋啦。跟住佢有好多窝心设计噶，譬如我哋踩单车会热噶嘛，只脚都会出汗噶嘛，咁点解只鞋发臭咧？其实佢系。 有啲地方我哋有個窿，跟住可以開關㗎喎。咁夏天熱嘅時候，我哋可以將嗰個窿開咗，跟住佢就 透 過氣流扯入個鞋底裏面走嘅。甚至乎我哋鞋底會無端端喺個碳纖維嗰有個窿喺度。 哎呀，係喎，好得意喎！ 跟住嗰個窿係做咩嘅呢？譬如我哋有陣時落緊大雨都仲要踩住車㗎嘛。你諗下，如果我哋襪底嘅時候，咁就會將啲水浸曬裏邊咁。 去水嘅。 呢個窿自己可以去水嘅。所以其實佢有好多啲窩心設計喺一隻咁簡單嘅鞋裏面咯，甚至乎佢個鞋個背脊咧，佢都仲會有啲反光點，紅色嘅，就係俾我哋夜晚踩車嘅時候，後面啲車一見到我哋，咦，前面應該係人踩單車有反光點嚟㗎，咁樣，所以單車裝備其實好緊要，係 需要嘅。 但我想問一樣嘢，我見到咧你呢個碳纖維嘅，佢就硬淨之嚟嘅話，點解碳纖維就因為佢輕？ 冇錯。 咁同埋再加上一樣嘢嘅就係話，其實佢係有一啲嘅設計嘅，就係你將佢嘅就係將佢個腳咧係鎖喺嗰個 pedal 嗰度啊嘛。我成日咧，其實我都好驚呢個動作嘅，因為我真係聽過人哋話炒車嘅時候咧，你冇得走， 掹唔到腳出嚟。 呢一個咧，我哋叫做 lock 踏啦，即係我哋真係將嗰只腳嗰個鞋啊鎖喺我哋架車嗰度。嚟行嘅，咁其实个原因系做咩咧？又系力度嘅问题啦。佢希望将我哋个力度变到最大，落到架车冇流失嘅情况底下去发生嘅。咁即系代表我哋只脚画一个圆圈，左右脚都系喺度踩单车嘅时候，我哋系无论落脚定系抽只脚上嚟，嗰啲都系力度嚟嘅。佢全部俾晒落架单车咯。如果我哋唔 lock 嘅时候，我哋净系可以踩落去嗰下用力嘅啫嘛。咁所以就冇一半力噶咯。系啊，咁 但系如果发生事咧，即系只脚咪掹唔到， 掹唔到噶。跟住所以我哋其实都 我见到系咧。如果你哋咩滑法單車嗰啲係全架車炒， 係啊炒啊炒，即係我哋 個人炒 其實咧理論上個設計就係你跌嘅時候，因為個角度會改變噶嘛。是会松到一隻腳出嚟嘅，自然地会甩到一隻腳嘅。咁、其实我哋自己学用呢个 lock 踏嘅时候呢，我哋都会建议㗎，唔好喺正常路面里面试，喺一条完全安全冇车入到嚟嘅地方，你自己可以慢慢兜圈，你要不停试 lock 同埋松腳，不停 lock 同松之间去试。你可能试到成功成个钟你都做得到呢样嘢，你先至好预备出路面囉。咁、譬如我自己当年系点样学识呢样嘢嘅呢，我就喺澳洲啦，好耐之前。停车场里面试嘅，咁一路试，我都试咗真系成个钟，就系 lock 松 lock 松，一路都冇事，咁就突然之间以为自己已经识噶咯，系见到突然间有架车入嚟停车场， 惊一惊， 都惊一惊嘅，咁就开始提住自己啦，松啦松啦松啦，咁点知可能就系啱啱学嘅关系，就系嗰下突然之间松唔到咯，跟住就系点样咧？架车咁佢落嚟停车场啦，我就喺啱啱架车落嚟嘅，我谂。后面我谂两三米左右啦，我真系松唔到啊，跌啦真系，跟住我就仲要谂，死啦部车好贵啊，咁我点咧？ 宁愿自己磨脚。 跟住我一下跌咧，我仲要跌得好有技术，我砰一声，跟住我系个侧身落咗地，跟住另外一边我举高咗部车咯，跟住部车系反转咗朝天，吓到个司机就即刻耷停架车冲落地。佢以为嗨到，跟住我冇事冇事冇事，跟住我话可唔可以帮我 hold 住部车？我仲系两只脚 lock 咗喺部车嗰度，帮我 hold 一 hold 先，我仲未识得点样 lock。 跟住好样衰嘅情况底下咧，我系要将松鞋带咁样，我甩咗只脚出嚟，先至甩到一只脚咯。当时真系初学嘅时候，可能真系大家都有呢啲鱼嘢发生嘅。但去到真系惯性变咗条件反射咧，其实就冇咁大问题噶啦。 我未试过啦。我想问 lock 同松咧，系用点样嘅动作去 lock 同松？ 好得意噶啦！我哋譬如 你着住对鞋，都系着住鞋啦吓。 跟住我哋一个脚尖呢度一笃落去嗰个 lock 嗰度一硬。即系向下一 层， 咁样咧，佢就已经系 lock 实咗啦。 咁松咧， 跟住松嗱，我而家呢刻lock 实咗啦。我只要将我个脚踭个位置向外一抽，跟住咁就成个甩咗出嚟噶啦。 咁照计好容易嘅啫， 照计好 听好容易， 系啦，听好容易。但系咧，要将呢样嘢变咗做一个条件反射，就需要时间嘅。 冇错，同埋喺出事嗰一下嘅时候， 就 你 会唔会突然间你识得 反应到咧？ 咁所以都有一个 tips 俾大家嘅，譬如大家啱啱开始用呢啲 lock 踏嘅时候。后咧，你譬如见到红绿灯啊，或者前面有任何交通状况嘅时候，早少少去松定一边脚先，系即系你唔好俾自己两只脚依然锁死嘅时候，先至埋到红绿灯，谂住松。嗰啲情况通常就我哋叫做零 P 啊，即系你冇速度嘅时候嚟跌咯，系好样衰， 仲衰， 仲衰过你喐住嚟跌嘅。咁所以咧，记住啦，见到任何状况嘅时候咧，我哋先松定咗一只脚先，你唔需要。lock unlock 晒佢出嚟噶，你 叫松咗，你都仲可以卡住咗喺嗰个 pedal 里边嘅。咁嗰啲情形你都仲可以踩住先嘅。咁咪自己俾一个选择自己咯。你危险嘅时候即刻可以掹脚。 嗯， 唔系，可以又起步喐得翻落，向下一沉嗰只脚，咁就已经锁翻咗落去咯。 型好多， 系啊， 如果系咁， 冇错。 好啦，你讲到话呢个装备嘅话，当然有一样嘢我哋都可以同大家讨论一下嘅。咁就系咧呢个嘅头盔啦。 冇错。 嗱，而家嚟讲，我喺香港系唔需要戴呢个头盔就可以踩单车 啊 嘛。 系啊，冇法例规定噶。 系啦，但系嚟紧嘅话咧，好可能咧，大家即系要踩单车嘅时候咧，就要戴头盔啦。 系 啦，咁其实即系我哋都可以讨论下，因为其实咧， 我头先都同佢讲 有嘅。 嗱，我咧嗰时咧就因为我屋企附近啦，有单车径啦，咁有好多嗰啲好似你啲禁行装备，咁啊见到人哋，咁我梗系几戴都学下啦咁样。但系咧，我买咗头盔，啱嗰时冬天嚟嘅，有一两样嘢我都唔惯。第一，头盔咧冬天好冻，因为佢啲梳啦梳啦嗰啲咧，反而咧我戴顶 cap 帽咧就好似保暖方面好啲。第二咧头盔咧成个嗰带咁样箍住条，即系箍住个下巴咧，我都好唔舒服啊！即系我想比较即系冇咁多困住自己嘅嘢，咁我就有时戴，但通常我都唔戴嘅。但系如果出马路就一定要戴啦，系咪？因为呢个安全嘅问题， 安全问题嚟 系啦， 咁所以咧 可以 有得揀嘅， 因為我見到有一啲 好多譬如 我 哋，我今日冇戴到個頭盔過嚟啦。咁其實我自己揀嗰啲會係好疏窿嘅頭盔嘅，因為講緊佢唔會焗。咁我又有一個選擇嘅喎。咁我疏窿頭盔下面其實我會一頂少少嘅單車嘅 cap 帽，先至戴頭盔嘅。咁其實又可以補翻暖咯，所以可以攞翻即係呢兩浸嘢。單車永遠都係玩我哋叫 layering， 即係好多浸嘢，連頭盔都可以嘅。咁其實舒適性都舒服嘅。但係咧喺香港同埋外国的分别最大是什么呢？外国其实已经立了例很多很多年，可能十年 一定要 十几二十年以上必须要戴头盔。 连 小 路仔都是。 连小路仔都是。一架、叫三轮车，只要那个法律上面他一架单车一架三轮车的小路仔，他出得条街的时候离开你家已经叫出街了。已经要戴住个头盔啦， 靓仔都要戴噶咩？ 小朋友都要，如果唔系要罚款嘅。咁、其实我自己嘅睇法系咩咧？保障大家啦。咁我就戴咗头盔好多年嘅，咁所以我其实如果冇咗个头盔，我系周身唔聚财，好唔安全嘅感觉嚟嘅。即系我就，所以我一定知道我。 但 系 真系好有用， 好有用。因为讲紧咧，如果唔好彩啦，真 系 意外发生嘅时候，嗰、个头盔系绝对我嚟救到命嘅嘢嚟嘅。头盔有好多样嘢要注意，因为其实头盔都会有佢嘅寿命嘅。咁大约两年到，咁其实佢就会老化。咁其实你个头盔外观冇问题，都建议换噶啦。咁呢一个因为安全性咧，讲紧个头盔系可以保障到你。譬如你真系一个头嘅撞击直接撞嘅时候，你30公里时速以上嘅，其实都已经可以大部分机会你唔会有脑震荡咯。但如果 射到晒 射到晒啲力嘅，佢真系其实救咗好多人嘅头盔。讲紧即系我哋自己踩单车咁耐，其实身边朋友都有发生过意外啦。有戴头盔真系会冇事嘅。 除咗头盔之外咧，我想问啦，如果其他嘅，譬如话护踭啊、护膝嗰啲，建唔建议都需唔需要咧？ 一开始嘅时候，譬如小朋友学嘅时候，可能都建议翻会用嘅，因为始终单车呢个运动有速度啦，你一条路面你一跌落去，始终都会有磨损， 都有啲危险啊。 咁如果小朋友啱啱学嘅时候，我都建议带翻咗先。除非啦，个大人觉得小朋友已经真系完全控制得到咯，咁就可以减咗呢两样嘢啦。至于你话啱啱开始学上落踏嗰一样嘢，戴咗稳阵好多，咁但问题到到我哋真系踩惯咗嘅时候，我哋就真系唔会戴啦。因为点解咧？我哋譬如讲紧踩一次车，可能60公里啦、100公里咁样计啦。如果有样嘢绑咗喺只脚嗰度咧，其实嗰个摩擦会好犀利，会磨，真系磨甩皮嘅嘢嚟嘅。 都系， 咁所以我哋就踩惯咗就绝对唔会戴呢样嘢啦。 明白明白。踩单车就有好多嘅潜在嘅危机，亦都有啲好多快乐嘅。 系啦， 我试过头先你话好样衰嗰啲咧，即系唔喐跌咧，就系棘住鞋带咯。 哦，系啊， 系啊，因为我着普通嗰啲波鞋带，咁呢样嘢都系要留意。如果大家就算唔系买啲咁 professional 嘅咧，都唔好嗰个鞋带咧长鞋带咁样，系好危险。 波鞋鞋带咧都会建议大家有做法可以处理嘅。咁记住将嗰条鞋带摄翻入只鞋里边，先至开始踩单车。尤其是系右手边嗰只脚，因为喺嗰边咧系啲齿轮啊，所有嘢你一路搞下搞下嘅时候，如果条鞋带突然间喺你踩嘅时候卡落条链咧。危险得好紧要， 因为你个脱离唔到嘛， 脱离唔到 噶， 扯住咗 嘅， 跟住纯粹可能甚至乎佢会扯后你只脚啊，你甩唔到，即 即係好多種狀況可以發生，好危險嘅。所以如果條鞋帶過長嘅話，踩之前攝咗佢入去隻鞋裏面先。甚至乎喺鞋脷啊、鞋筒啊嗰啲全部揾嘢攝實咗佢。有啲女仔條褲可能長啲有彈性，嗰啲可能直頭揾條褲去夾住條鞋帶都係一個選擇嚟嘅。 我見啲女仔咧坐單車咧好靚，好似啲外國嗰啲咧紗裙嗰啲咁樣咧，係咪好危險啊？即係唔應該係咁。 建議嘅其實真係，因為你嗰片嘢真係隨時一攝攝實咗，譬如講甚至乎女仔嘅裙啦，男仔嘅長 褲啦， 滾 地踩單車點會著裙啊？我見過， 法國 嗰 啲，但係嗰啲可能佢係講得好優雅咁樣， 拍電影就會 咯。 如果你知道係啊，你知道係唔得 嘅，其實真係危險嘅，所以呢樣嘢就係大忌嚟嘅，大家盡量避免。 仲有另外一個大忌嘅，你有講到嘅就係話，其實如果真係要著呢一種嘅單車褲嘅，千祈唔好買一啲係好平嗰啲，你未平反得曬嘅。其實 咧，我之前有一個例子好好笑嘅，因為我有個朋友啱啱開始學踩單車啦。跟住佢喺鴨咩街嗰度咧，就買一條好平嘅單車褲，就連呢啲護墊嗰啲嘢乜都 冇 嘅。 我見 有咩特別啊？ 咁其實發生咗咩事？嗱，佢會唔舒服先嘅，佢自己真係會唔舒服。但係咧，我哋喺後面踩住嘅時候咧，就真係我都唔知望邊啊！我好似上次一樣，我真係隻眼唔知望邊。但係因為咧嗰次有啲唔好彩，因為有女士喺我哋嗰 team 人裏邊嘅，咁我就冇計啦，我梗係執住一個咁不雅嘅位置，跟住我一路全程好似望住兩嚿壽包咁樣，咁所以。真系大家要注意翻，因为其实嗰啲好平价单车裤，其实佢唔系俾我哋爱嚟咁样踩单车用嘅。你一踩落去太薄嘅时候，拉扯个布料咧，其实个片布系会变咗透明嘅，即系好多人会唔知嘅。可能同女仔而家成日着嗰啲瑜伽裤，其实都有相同嘅问题。 系 啦，你当你拉扯得好紧要，你变咗透明，其实你真系好多唔应该俾人睇嘅嘢都。 咁我想问咧，如果比较合格啲嘅单车裤或者啲装备，譬如啲鞋，咁要几多钱到噶？ 其实咧，你预几百蚊啦，你预500多蚊，起码嗰啲其实已经好合理噶啦，即系一个起点。最紧要就系睇翻，尤其是条裤，你嗰个护垫个厚度系咪真系可以令你 pat pat 下面嗰两嚿骨系舒服地坐喺度 咧？ 即系我成日都要强调，佢系好似一张梳化椅咁样样嘅。 好，明白晒，多谢晒潮潮， yeah, 好啦， yeah, 大家玩得开心啲，特别留意安全，多谢晒， 唔该晒。 12:29要来听呢个风骚快活人，翻嚟我有点唱嘅时间，电话号码18723888。有等紧你电话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日結束在博鰲亞洲論壇的行程，下午返港。他在社交網頁說，感謝駐粵辦同事的悉心安排和協調，令到三日行程得到好好的成果。他又說自己是出名的榴蓮愛好者，多謝駐粵辦同事為他挑選榴蓮，在晚飯之後品嚐。拆向物業估價署公布的香港物業報告初步統計數字顯示，去年私人住宅落成量超過21000個，創18年新高，按年升47%。不過報告預測今年落成量回落至不足20000個，按年跌近6%至19900多個，出年就回升35%至近27000個。報告指出，今明兩年的供應主要來自九龍，以九龍成為供應重鎮。另外，自去年底空置率升至4.4%，是12年高位，按年升0.3%，空置率相當於近55000個單位。房協行政總裁陳欽勉表示，去年9月發生天秤倒塌意外的深澳平安達臣道地盤，會按合約繼續由涉事天秤承建商進行工程，暫時沒有其他安排，但是強調房協重視地盤安全，除了法例要求的安全措施，將會另外委聘獨立工程顧問核實天秤設計。陳欽勉接受本台專訪的時候說，由於事故涉及司法程序，不適宜作評論。意外至今半年，他說有關地盤的天秤基礎在今個月內重置， 早前因事故而停工的天晴将会在短期内重新运作。至于项目的大约1400个资助出售单位要延后一年完工，被问到是不是有机会追回进度，陈钦勉重申有信心可以在2025-26 年度完成。美国纽约州一个大陪审团决定起诉特朗普涉及向艳星支付暗口费，令到特朗普成为首位面临刑事检控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形容是历史上最高级别的政治检控和选举干预，强调自己绝对无辜，又批评检察官试图打击他再次当选总统的机会。特朗普的政治盟友和共和党党友都批评起诉他是出于政治动机，民主党人就说特朗普不能够凌驾于法治之上。除了暗口费事件，特朗普亦都牵涉其他刑事调查，分析指有可能影响2024年大选格局。根据上个星期公布的一项民调，大约44%的共和党人认为如果特朗普被起诉应该退出选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能见度颇低，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日间相当温暖，下周中后期气温稍为下降。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480点，升171点，总成交金额782.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68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83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5.6升6毫，阿里巴巴100.7升3.8，美团146.1升4.1。京东集团174.6升11.4，盈富基金20.68升1.6，比亚迪股份228.8升3.6，恒生中国企业70.66升7毫，港交所348.6升6蚊，友邦保险82.65跌3.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32.87，瑞士法郎0.914，加元1.352，人民幣6.859，英磅對美元1.24，歐元對美元1.091，澳元對美元0.6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29。日經平均指數報28,095點，升312點。港金報18,550元，升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0.39美元，卖出1981.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光辉广播95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颁奖音乐会入场证，4月3日起在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普通话台节目和香港电台 Facebook 专页派发，答啱相关问题就有机会得到入场证。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踏入最后关头，终极抄步一触即发。 潜入制毒村的赵家良为收集制毒名单，性命危在旦夕，而蓄势待发缉拿毒贩的李飞又愿不愿意冒住失去父亲赵家良的风险攻入塔寨村呢？ 破冰行动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为了协助车主申请易通行服务，包括申请车辆贴、开立户口和绑定付款方式， 运输署在全港设立34个咨询站，有25个在港铁站，另外9个在新界的民政事务总署场地。详情请上易通行网站或致电客户服务热线3853-7333查询。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化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嚟最后一半小时咧，有啲点唱嘅读出嘅喺呢个网上。阿 Roof 咧，佢话今日我嘅爸爸妈妈结婚53周年啊，吓，哇，为佢祝福健康安开心心嘅。另外咧就有呢位咧 Iris， 佢话今日咧系我姑仔 Joyce 嘅正日生日啊。另外外甥女今年咧就喺 DSE， 想点唱俾佢哋听嘅， 加油啊，加油！ 咁另外啊 ，Yan Lam 咧话我系欣啊，预祝世儿生孙女郭美欣4月4日一岁生日，祝福佢生日愉快，身体健康，快高长大。咁同埋咧，即系我自己嘅少少啦嘅点唱啦，就是、我姐姐咧而家 right now 呢个 moment 咧就喺手术室做紧手术嘅，咁、希望 手术成功， 手术成功，尽快康复， 身体健康， 尽早康复。 多谢多谢多谢。好啦，呢、這个时候咧电话里边有系咪 Helen 啊 ？Helen， 海伦， 早晨啊， 你好啊， 你好， 你好。 有咩点唱啊？ 系 啊， 啊，我今日想点唱俾我个表姨生女啊！ 表姨生女 叫咩名啊？表姨生女， 即系你嘅表姐个女。 我表妹个女。 哦哦，唔、啊、系，我应该尝试理顺翻个关系。得、啊，明白。 系 好叻， 佢叫悠悠，咁、今日佢考 D S E 啊。 D S E 啊，吓，今日考乜嘢啊？唔系四月先考咩？不是。 是不是 Oral 那些是现在考的、 哦、那我不知道、啊、我都 即是今年考 DSE 今年考 DSE 都成功啦， 知道 一定成功， 而且呢保祝呢阿李麗蕊和阿馬小強生日快樂啦， 多謝啊 Helen 啊，你整個去拿個飯盒 同埋同埋緊祝阿馬小強快啲減肥成功 哦，多謝多謝， 係啊， 好 唔好偷雞食嘢， 係咧， 我冇啊 Helen 你話下佢啦，反彈啊佢， 係啊，哇十二安司牛扒， 你唔係咁記仇啊？ 我唔係記仇，因為咧我曾經都試過點樣講啊？一日可以喝兩公升汽水，那個 哇兩公升汽水啊， 你都記得的嘛， 是 哇不好啊， 咁放縱啊， 太多啊，為什麼要喝兩公升的汽水那麼多， 因為那時候就怎麼說啊， 不開心 自己以為可以頂得住嘛，但是現在不行 了，沒有啊，沒 有 啊，沒 有 啊， 牙又有問題啊， 是啊， 你現在還有沒有牙齒啊， 啊，都冇牙痛嘅。 好啦，咁最紧身体健康，唔好放纵，自己睇住啊。 所以我都呢个 moment 都要警示下阿小强哥，咁啊，快啲积极减肥啦。 好啦， 会啊。呢个 moment 我记住系 Helen 姐， 系多食嘢就唔会记得噶啦吓。 分配，知道收到， 多谢 Helen 啊。 咁好多谢你哋帮我点唱啦，同埋多谢阿靓妈妈。 靓妈， 系啊，靓妈妈系啊，帮人听电话噶， 哇， 系啊， 多谢， 仲有天恩帮手啊， 系啊，帮你搵 个个都好人啊，多谢晒， 系啊，你哋都好人啊，因为我最中意听你哋啲片段人间啊， 正啊， 有冇喊啊？最近嗰啲好乞人憎啊，写到成日都搞到我喊晒啊 ，Helen， 你 有冇喊？ 系咯， 我做真节目， 阿李丽蕊你咧，成日都要喊， 系咧， 叫阿小强哥写啲有幽默感、有欢笑感嗰啲。 有 的 消失的拖鞋啊！我哋用烂剧嚟代替啊！即系烂剧嘅意思咧，就好难。 人真系咁啊，有笑下，有下嘛。 系啊，咁先好玩， 咁先完整。 阿梁继章，你扮阿吕琪，好好笑啊！ 呢个咪就系消失的拖鞋咯。 消失的拖鞋，就两日前啫嘛。 消失的拖鞋， 喂，继续支持你哋开心， 系啊， 你哋中意，好冇？我哋继续努力，我哋大家 努力， 好，多谢晒， 多谢， 好啦。

加下油。 系啊，一定要啊， 都要同自己加下油啊。你做紧一件咁有意义嘅事。 咩事休息几日啊？系咪要？ 几日啫？我其实我复原得好快嘅，我冇乜嘢嘅。 有冇啲乜嘢啊？系啊，我都想问，即系而家感觉上你会觉得就捐骨髓。 其实点啊？因为而家新咗嘅，唔同以前话你要喺个背脊嗰度。 系。 明白。 我而家唔系嘅，而家系好似捐血咁嘅。不过纯粹嗰日就即系星期一啦，我就瞓咗五个钟头咯。即系佢抽血，同你抽有需要嗰啲细胞出嚟啦，简单啲讲。咁样我其实真系冇乜嘢嘅，纯粹系瞓咗五个钟嘅啫。系啊，喺医院嗰度，咁就搞咗。咁我其实就同平时捐血系一样嘅嗰个情况。咁所以我冇乜特别嘅。咁最主要系大脑咯。咁我知道佢而家咧应该就系最辛苦嘅时间嚟嘅，因为佢而家要 build 翻自己啲抗体啊。咁可能又会发烧啊，或者有啲敏感啊，咁系好唔舒服嘅。咁我哋几兄弟姊妹咧都好支持佢嘅。一路等緊佢好返呢，同佢一齊去旅行。 Yeah！ 哇正啊，好嘢， 好 嘢， 感动啊， 哎呀真係感动啊。 係啊， 我想煲啖嘢俾阿 Vex 食啊。 其实有冇諗过真係需要嘅，就係有啲嘅补充返自己捐咗骨髓㗎 ,Rex。 我冇㗎。阿媽就话要煲啲鸡汤，我都有自己煲嘅，咁应酬下佢囉。 唔好 咁 讲， 唔 准喂，死咁准你咁 样 啊？ 关心你先咁讲， 系咯， 系啊。 我一路对你嘅印象咁好，你话应酬你妈咪，真系激气。 即系咁讲啫，咁都会饮嘅汤煲出嚟都。 阿妈，阿妈有冇听啊？阿妈而家咪听紧系嘛？ 阿妈有噶，佢系你哋啲忠实 嘅。妈咪喺唔喺你身边啊？ 系。 佢唔系啊，佢喺 自己屋企 嘅。 哦，尽快康复啊！希望哥哥。 你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你要照顾好自己嘅时候，你先至会有能力嘅话，就可以照顾。 好开心啊！ 系啊，呢句说话我都想将佢转埋俾阿嫂啦。咁我知阿嫂要照顾一个病人咧，都好辛苦嘅， 好大压力噶。 你都要系啊，好好休息，照顾好自己先可以照顾别人。 我爱你啊 ，Rex！ 诶 ，Rex 结咗婚未啊？ 唔系呢啲嘢， 跌咗啦。哦 ，sorry。 唔系呢啲嘢，而系我真系会觉得嗰只脚好难得咯。 我知啊，好暖男啊， 好难得啊。 系啊，真系几兄弟 咁 嘢 啊。 我仲要多谢埋老婆啦，照顾我同阿仔啦。 系啊， 阿嫂叫咩名啊？ 做嘢啦， 阿嫂。 阿嫂叫 Grace 啊 ，Grace 好。 嗯， 系啊， 呢个老公好啊。 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呢个最重要。 冇错啦， 系啊。 你可唔可以应承我哋嘅？就你下一次再打电话嚟话俾我哋听，究竟你嘅身体点啊？同埋讲俾我哋听嘅就哥哥，哥哥 仲有去咗边度旅行？去咗边度玩？ 关你咩事啊？旅行 去完旅行，跟住话俾你知啦。好， 听到未啊 ？Vex 都系咁样回应我啊。 仲有啲嘢咧，想同你哋讲噶。 好， 请讲一讲。 有时间。 你哋嗰个大点唱咧？风骚唱不完咧，系咪改错名啊？唱不完啊嘛，大家冇错嘅，点解？ 哦，唱不完。 耐唔耐节目有啲嘅改动下，等大家保持新鲜感。 因为我俾啲搭档笑啫，我想俾啲提议你嘅。 系， 其实你哋可以咧，唔使个个礼拜做。一个月做一次，咁大家压力好似冇咁大啦。 你讲唱不如， 可以准备得好啲，系啊，会唔会系咁样会好啲啊？ 系咪你将你准备 得唔好 个框框咧？譬如啲时间可唔可以改到45分钟？咁你唔使唱得咁赶咯。咁你唱完45分钟，剩翻个小时间可以再爱嚟做大点唱啦。大点唱其实咧，大家咧打唔到电话入嚟噶，成日都 系 大家都打。 咁你依家时 间打到，你打到啦， 好啲啊。 OK， 唔系我要 接受 系啊，我要问下我经理人啊，因为佢有意见。 嗯， 佢话你惊你唱吓亲人啊嘛， 系啊 ，Rex， 好啊，多谢晒意见吓 ，OK， 好啦，多谢 Rex， 祝哥哥快啲康复 ，Rex 真系好开心啊， 帮我哋问候你哥哥， 系， 同埋 加油啊，努力， 下个礼拜再打电话嚟话俾我哋听你个进度点样， 好啊， 好啊， 帮我锡一啖阿 Grace，OK， 好，拜拜， 你系要啊，哇，鬼批， 没有不老红牙。沿岸处夕照间，景致会渐散，陶醉月半弯，花火意兴阑珊，暗淡头上那光环，席间数聚散，有天终会复还，谈话里 淡笑间，风雪掩在双眼，故事平淡处，韵味萦绕不散，而我就喜逆转这时间。经过那些年，跟你重回那天暑假，热爱一切也升华，心意无用多说话。经过那些年，歌里流传最 汪明荃嘅呢首《华丽转身》， 好啦，咁其实当然我哋亦都要代读有一个咧，就系 Michelle 咧，就话咧希望咧就系喺呢个澳洲咧长途嘅打俾我哋，咁啊想个点唱咧俾一首嘅歌曲啦，咁一阵间嘅话都会为大家咧会播出嘅、嗯。好啦，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我哋听听1872388，有朋友打通电话， 喂 喂 ，Annie， 喂你好， 你好 ，Hello Annie 你好 ，Annie 你好咩？ 有咩想 讲啊？快讲嘢， 系 点 样嘅你？ 想点唱咩？ 系 自己生日我听讲， 系啊，点只歌俾阿叶淑芬姑娘收听？ 系几多号生日？ 因为佢4月29号生日， 系、 仲有咧？ 同 你自己咧？ 系啊，4月15号生日。 你唔好咁紧张啊！ 你 系 咪第一次打嚟？ 系啦，你难得打电话嚟讲多啲嘢。 喂 ，Annie。 是在 这里，是 在这里，是在这里， 是在这里，是在生日点唱，是不是？ 是的，还有你自己4月15号，是不是？ 是的， 是的，你有什么生日愿望啊？ 希望出第二只唱片，我们出日成乐队。 哇，有乐队啊， 很犀利， 好东西，好东西，支持支持。 希望作多些新歌。 好， 就是这样了，是不是？ 都祝你和叶淑芬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几年，它可以不断留住秋天。可记起如何在这里分享这个秋天？会记住秋意像诗篇，诗中有一页。留住今天，写到此时情，面对我，心情尽已变。没有美景不变，或一朝还原，一切事情也不变。就算你心不变，又多等多一年，但世事难算，两家可再遇见。 叶振棠嘅呢一首《这片叶给你》，快到一点钟吓，咁另外有一个代读嘅，就系 Michelle 想我哋帮佢读嘅，想送一只哥哥嘅歌咧，俾佢嘅仔仔 Anson 听啊，因为今年考大学，为佢加油嘅。 另外仲有一位叫做 Ada， 佢就话自己咧星期四生日啦，所以咧可以想点任何哥哥嘅一首嘅歌曲，当然啦，佢亦都想听到嘅就系呢一首嘅歌。 用呢首歌结束今日嘅节目， 嗯， 亦都送俾所有喜欢哥哥嘅朋友们。 结束我哋今日星期嘅风骚派嘅人，同大家讲声 拜拜 ，Happy weekend。 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踏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旧渴望爱的传奇，不舍。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